助制止有关的暴行，但是就对有关的情况视而不见。法国总统府就说，马克龙除了再次呼吁俄罗斯透过停火和和谈停止攻击邻国，亦都敦促普京继续允许从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内的亚速钢铁厂撤离被围困民众的行动。天气方面，干燥的大陆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除有两三日云量同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78点，跌123点，总成交金额2,078,000,000多。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2.8跌1元，腾讯控股371.8跌8.2，美团166.2跌6.2，阿里巴巴97.3跌3元，京东集团242.6跌7.2，友邦保险76.7系跌1.05元，盈富基金21.08跌0.1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8，英镑9.81，瑞士法郎8.019，澳元5.581，加元6.123，新西兰元5.062，欧元8.265，每百日元对港元6.0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62。港金报17,47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2.31美元，卖出1,862.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多宗嘅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啊！先讲比较挤塞嘅就系狮隧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高路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高路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噶。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就唔好行狮隧出九龙啊，咁最好改行其他隧道啦，或者系路面出九龙。咁因为受红梅高路嘅意外影响啦，龙尾排到去威尔斯。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平石村慢线有坏车，咁车龙排到去观塘道啦，近住启泰苑。龙翔道天桥去荃湾，近住平石村慢线有坏车，龙尾就喺观塘道近启泰苑。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啦，慢线有交通意外啊，咁影响到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上乡道。咁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大埔公路去翻上水，交通都系正常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最主要咧就系坚拿道天桥过海有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咁只系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上乡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刚才讲了，近住平石村有坏车啊。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而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龙尾在体艺中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啦，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平石村慢线嘅坏车咧，啱啱拖走咗，咁但系仲有车龙噶，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泰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深井丽都花园二座、旺角太子道西76-78号南风楼、红磡海日豪园12座、

你唔系行出嚟，你必出嚟噶。 呢个系必然嘅必。 哦，系啦，三步必出闺门。 系啦， 好，早晨。 今日犀利啦， 欢迎欢迎。 阿马生今日好靓仔啊！我见到件衫咧， 好多猫猫， 唔系啊，狐狸嚟噶系嘛嗰啲？ 猫嚟噶。 哦，因为我睇 着噶呢件衫。 我睇咩人？我睇到啲咩噶嘛？我见到佢好多狐狸嘛，因为我见到佢，因为佢叫乌狸妈嘛，你记得咩？ 哦，乌狸妈叉啊嘛， 乌狸妈叉系啦。 佢日本嘅时候，日本留学嘅时候叫乌狸妈叉啊嘛，乌狸生。早晨，留下有个仔嘛。 嗰年我同阿一丁先生玩得好开心，日日煮面食， 知道系你识好多人噶嘛？你喺尼罗河又识得尼罗河嗰啲人啊嘛，系嘛 好啦，不如讲下我哋今日嘅精彩嘅节目先啦。 犀利啊！犀利啊！出彩啊！出彩啊！ 必须要大家咧，同大家咧一定要讲清楚，因为今日我哋嘅片段人间有彩蛋。 哇！呢只彩蛋好正，好正，好正， 大彩蛋。 必須留意， 必須要留意， 冇錯冇錯， 係啦。咁所以即係除此之外嘅話，咁當然啦，我哋都會有呢個客家婆來了啦， 冇錯，又來了。 今日又再鐵鐵拆音啦， 係啊。 今日咧同大家要教嘅一啲嘢嘅話，係同呢個夏天有關啦。 哇，夏天啊， 羨 慕麼？有冇夏枯草啊？ 梗係冇啦。 你有一條我知道， 我知道呀， 高嘅係， 你最後一條稻草。 啊，天氣比較炎熱嚇， 甩啦。 嚟緊呢幾日天晴乾燥，日間炎熱。吹和冬至冻嘅风，而家 OK 嘅，都舒服嘅，廿五度， 非常舒服啊！你睇下个湿度50%， 啱啱好， 冇错，啱啱好啊！ 再干就干燥啲啊 ！Yes，OK 嚟吓，好啦，继续听住呢个香港电视第二台，我哋有林忆莲，烧 BBQ 鸡翼，我自细中意食， 系啊，烧 正啊！ 你中意烧咩啊？ 你呢一排先烧完啊？ 我中意烧盐， 你唔系中意，你唔系中意烧酥咩？老妈烧酥。你共我那些原始的心里缘，二人亦明白要不一刀了断，你我会痛苦，但无力逃避这晚一段，绝对是错的贪恋，再没可以选。离不开。 十点十九分开始我哋嘅节目吓，风骚浮人。今日咧文章上面咧，我喺呢个讨论区见到一篇文章咧，讲到都市人嘅一啲叫做林村嘅病，算唔算病症咧？嗬， 唔算。 或者一啲心理上嘅少少障碍啦，就系一啲恐惧症咁样样吓。 有噶。 咁咧就倾开，诶话多话少咧，可能好多人都有喎。嗱，最常见嗰啲可能系惊血啊，怕黑啊呢啲咁样啦，惊蛇啊、 蜘蛛啊、老鼠啊嗰啲咯。 老鼠我超惊。 系啊， 冇错啦。 咁你咪唔可以去主题乐园咯？ 系啊， 唔惊嗰啲又。 嗰、那個又想同佢影相，係 咪？女特別女老鼠，我最中意。 Mini 啊， 嗰個 Mini 啊 ，Mini 姐姐， 最中意攬住佢影相。 係啦，咁咧恐懼症，我諗每個人有唔同啦。我記得我以前咧有一種恐懼症咧，係好驚嗰啲叫做上級嘅，即係老細啊。你哋有冇老細恐懼症㗎？我成日覺得咧，老細一企近咧，或者佢一見到佢咧，我就兜彎走㗎啦。唔知點解咧，我好驚啲即係叫做 高層。 高层或者啲 钱， 我唔知 咩咧。你惊自己冇即系佢闹你？ 我冇信心，系成日惊会俾人闹。 你冇信心啊？ 因为我试过有一段日子咧，有一个高层咧咁样样，咁啊经常每朝早我要向佢汇报啲嘢，咁但每次汇报咧 都 俾 佢 闹，系啦。咁所以我每一次朝头早咧一翻到公司咧就好不安，死啦！今日又唔知闹啲乜嘢咁样咯。咁改完 难 怪。 引申到所有高层 嗰次之后，我就对所有啲。嗰啲叫做權威或者有權力嘅人咧，就有一種，好怕佢鬧，即係好唔想見到佢，唔見到佢咪鬧唔到咯，係咪先？ 你驚唔驚我啊？ 我絕對驚，好驚。 係啊，你絕對係權威啦。 係啊， 嗯， 震曬。 係啊，又驚你甩碌，又 驚 你揾 錯場 甩咗啦。 我知， 成個成碌甩 曬，成日都係得三隻碌，人哋要托住你行。 即係唔知呢個係咪打工仔嘅一啲？ 有啲真系惊老细 嘅毛病啦， 我觉得系有啲惊老细。 呢个都唔算系， 因为有啲老细咧，佢哋系好唔留情面嘅， 系啊， 感觉好唔留情，闹人咧系真系闹到咧。 可能会唔会我系女仔，所以会好啲啊？ 你以为我以前嗰个公司有个专系恰一个同事嚟闹嘅，嗰个女仔又成日喊嘅，越闹越喊，佢就 越 中意闹，佢就越嬲，越嬲就越。 但系佢闹得有冇道理啊？即系佢通常 有噶，有噶，有。 咁咪系咯， 系啊。 咁有个即系个女同事应该自己要好啲检讨。 系啊，唔系即系如果真系老细闹咧，你咪哦咁你。 唔系我嘅意思系话嗱，老细多数我哋都会 assume 佢系一个女男老细啦，系咪？咁如果系嘅话，会唔会对女？仔嘅下屬，佢哋會望開一面咧，因為首先好似你咁樣講，會驚佢喊，或者就會覺得就哇唔好咁樣啦，即係要識得愛護啲女性咁樣啦，即係類似咁樣，會唔會鬧得冇咁盡啊？因為如果我諗鬧男同事， 可能仲 好可能佢會有啲唔係 不留情面，即係粗言穢語、粗 鄙 啲嘅説話 都會鬧嘛。但係女仔就可能唔會咯，我估啫。咁咯， 咁你哋咧有冇啲咩特別即係好比較驚嘅？ 我比較特別嘅咧就係我唔知特唔特別啦嚇，我係好驚行雷嘅。 嗯， 我唔知驚係行雷定係驚閃電，我係會去到如果譬如可能嚟緊五六月咧，香港係成日都有嗰啲 嚇，冰冰冰冷。 最驚係邊啲咧？嗱，有一啲你可以預到嘅，就係話你係閃一電先，跟住你咪會隔幾秒之後先至行雷嘅。嗰啲我唔驚，我最驚嗰啲咧就係好中意係突然間閃一下電之後。緊接就砰！ 即係淨射落地下度見到嗰啲，係啊，嗰啲好 嗰啲咯，嗰啲我就係會好驚嘅。我係驚到嘅就係，如果我喺屋企嘅話，我要停曬所有嘅活動，匿埋喺某一個地方，直至到佢呢啲雷咧開始離開啦、減退啦，我先至可以開始活動嘅。我係試過有一次係驚到咧，就因為我揸緊車翻緊屋企，我嗰陣時係住緊清水灣道，係突然之間過咗條將軍澳隧道嘅話咧，佢就嚟呢啲雷啦。你知唔知我係驚到咧？ 拍埋一边， 拍埋一边，咁跟住咧就揞住个耳仔，咁跟住直至到嘅就系呢啲咁样嘅情况开始叫缓和啲啦，我先至够胆喊住咁样揸架车翻屋企。 咁犀利啊！ 好惊， 咁已经去到一个症噶咯。 其实我系要睇医生噶， 系系 系啊！ 我以为你只系哎呀惊啊咁，但系如果你连车都揸唔到啊，又要喊晒。 我有揾过医生噶，我有揾过一啲心理医生噶，咁心理学家。佢就係話係要用催眠嘅方法嚟去將呢一樣嘢。佢話你應該 associate 咗同細個嘅時候應該係有呢啲咁嘅嘢，即係例如啲人話驚雞，可能佢俾雞啄過。你咁驚個雷電嘅話，會唔會細個嘅時候俾雷劈過？咁我話我應該嘅，我個人咁衰。咁跟住佢就話都應該明白嘅。咁跟住佢就係話你有冇試過有一啲記憶嘅，就係你細個係會有呢啲咁樣嘅，好令到你好無助嘅情況。我記得。 哦，你记得？ 我有一年系啊，因为咧就系好似屋企人带我去食饭，但系佢唔记得咗我，已经喺个楼梯嗰度等咗佢哋好耐。 赖低你 嗰日就系落紧好大雨，哎、就系劈紧呢一啲雷，好似有一个嘅就系劈咗喺地下，砰咁样就炸开。嗯、我系有呢个咁嘅记忆之后，我就 喺你面前炸开啊！ 系啊， 咁如果你企近几步，咪死得？ 系啊，有时会咁噶嘛，即系嗰啲雷 啊，见到喺地下啊， 系啊，嗰啲嗰只咯，好、嗯、恐怖啊！ 我谂好多呢啲恐惧症咧，同以前细个或者以前嘅经历有关。嗯、我有一个朋友咧，我有一次同佢一齐行。一条好长嘅楼梯啊，佢、 嗯、 扶住嗰个楼梯嘅手柄啦，系、 嗯、 逐级，但唔系咁险要嘅啫。咁我就你做咩咁惊嘅？佢以前跌过一次楼梯，所以佢每次下楼梯咧，佢系好小心，系、嗯、即系。但系嗰时讲佢唔系七到八十，即系大家都系后生嘅， 明啊？ 好惊，逐步、嗯、逐步咁样。 即系等于有啲人惊狗啫嘛，因为细个俾狗追过 啊 嘛， 俾狗咬。 我哋僆仔嘅时候你都试过啦， 我俾狗咬过啦。 你而家仲惊唔惊？见到狗？ 反而我唔惊狗，我落楼梯我真系都扶住嘅。 点解 嘅？ 你又跌过？ 我跌 佢系成个向前冲啊嘛， 向前有试过，向后又试过。 你系咪成日俾人闹啊？所以成日都喺个街扑低。 唔系唔知点解嘅，一线就跌噶啦。 线梗系跌啦，我都试过。 四脚朝天又试过，趴喺度又试过。 你个人行路嘅时候重心系有啲问题，你记唔记得我讲俾你知 啊？ 记得， 我讲俾你知噶。 上次有一个脊医嚟过，咁我行俾佢睇，佢都系话叫我嗰啲可能唔正。 系啊，你个重心系有问题噶。 系跌到唔正定系本来？唔正，所以跌咧， 咁就唔知啦。 可能系扑得多，所以而家个人咧就向前咯。 我觉得唔系，我觉得应该个就个重心系有问题，我先至扑。 系 系啦，即系嗰个因果关系。 话系个啰柚啲肌肉唔够扎实。 哦， 咁平平啦。 我系觉得你同你个肚腩亦都 咁，你做多啲深蹲咯。即系踎低起身， 我咪同佢讲过咯，系 啊，我早嗰轮我咪咁拉你做深蹲嘅，其实我觉得我对你几好噶。 我知啊，我知又教我唱歌， 唔好再闹我啦， 我冇闹你， 即系你做咗一次深蹲啦， 唔系喺呢度， 喺呢度 深蹲好难做，好辛苦， 唔难做。 我嗰日你觉得我都做得 OK 啊？ 我咪就系见到你向前扑咯，你记唔记得？ 深蹲都有向前扑， 有，唔系你开头嘅时候你有一两下向前扑嘅，跟住我话你小心啲啊，咁样啊嘛， 好，我纠正一下， 要找定个重点。 你可唔可以做埋个教练啊？ 可以，冇问题，我收你1000蚊一个钟啫嘛， 冇所谓啊， 一条龙服务， 钱 喂一路踎一路唱歌一路踎嚟唱， 有得啫，我睇下几时死。 咁咪收一次钱算啦，嗬， 又嚟唱歌又要学唱歌啦， 今日你又要唱歌， 我知啊，音乐堂又要啦， 今日啦， 我已经。 惊啦，唔使 惊。咁所以到时留意住啦。嗱，呢个文章咧，佢就话好多奇奇怪怪。咁有啲咧就好正常，我觉得好正常。有啲我都正常，譬如惊血咁样样。 惊蛇， 你惊唔惊血噶？马老师， 都唔惊。 嗱，我唔敢咁讲，但系咧，如果你惊，即系一滴两滴，可能你唔惊啦。但系如果你见到砰砰声，有啲人即系流好多血咧，你可能就会另外一种嘅感觉噶啦。 系，但系到时你就自自然然就会唔惊噶啦。 系啊，镇定啲。 我真系有。 但系如果你对血有即系恐惧。我想你做某些行业就会比较困难一 点。是啊，会啊。 医护人员。 我有听过的就是那段时候有一个读书都挺厉害的亲戚，就是因为怕血所以做不到医生。 哦是啊。 怎么做医生 呢？克服不到的吗？ 是啊，不克服不到，就是他总之一见到他就怕了。咁我就唔做外科啫，都可以睇平時嗰啲醫生。 家庭醫生得唔得？ 婦科或者咩我都要 婦科都見血啦， 好難會唔見血啫。 係啊，好唔抵啊！ 皮膚皮膚得啦，如果皮膚 都有㗎，你拗到爛曬咁，會唔會啊？對 唔 住啊！ 你唔會拗到劈出嚟， 射出嚟，射出嚟，懟穿牆，噏聲 好緊啊！ 你覺得咁樣好唔抵咯？ 係啊，咁啊係 㗎。係啊，佢想做醫生㗎。 哦 ，OK。 咁另外咧叫社交恐懼症，咁我都有嘅， 我都有啲 嘅，系啊系， 我觉得你而家都有啲嘅， 系好怕陌生人， 好怕丑啊！我觉得你见到啲陌生人，你觉唔觉得大佬啊？ 唔想望 人， 系啊， 唔想同佢哋讲嘢。 你同我哋咁熟，我都唔望我哋嘅。 系啊，但系你都唔望， 唔知点解。啊，由细个开始，系啊，唔知点解噶。 哦，你屋企人唔会闹你噶。 最屋企人可能就屋企人令我咁，我唔知。 系啊，我哋屋企人会闹诶。佢有时会讲噶， 都会啊！ 点解你突然之间讲完之后， 你唔好理佢啦，你唔好理啊，瑞瑞啦，系啊系啊， 你唔系讲紧自己屋企嘅咩？ 唔讲咪唔讲， 因为佢唔俾人哋唔望住人哋讲嘢噶。 不过好多爸妈妈都 系要有礼貌， 望住人，应人， 讲 咗就 应该嘅。你会唔会啊？ 会闹嘅，唔叫人都闹啊。 系，仲有咧，仲有冇其他啲咩你好惊噶？ 阿瑞瑞咯， 大哥， 你好惊？瑞 瑞我唔惊， 你唔惊我噶 咩？我唔惊， 我都唔惊你。 唔惊有冇惊啫？ 嗱，另外一个， 我一攞手指捽就捽死你啦。 我仲有另外一个我惊嘅，系啦，我就 系 会好惊诶，贵高。 畏高， 畏高， 呢个都有，嗰啲都有， 都会有。 但正常高唔会惊啫，譬如六七楼嗰啲你唔惊啫。 我咁矮就知道我畏高啦。如果我唔畏高，我可能会生到七尺咁高。 因为太惊， 因为太惊，我唔高啦，唔好再飙高，我惊我自己会都哇好大风啊。 但系正常咧，譬如话嗰啲十零楼我都仲 OK 嘅，但系去过人哋屋企嗰啲五十几层嗰啲咧，哇，我觉得真系几得人惊， 行玻璃桥嗰啲我惊。 脚软 啊， 系 啊，系啊，好恐怖啊！嗰啲 我谂大部分人都有多少，如果你真 系 好高嘅话， 我系会趴低个脚，就咁我唔得，我脚软啊！ 烧鬼扮烧鬼， 我都试过， 系咪？好样衰噶！ 但系你去到冇理由唔玩噶嘛，唯有爬出 去。OK， 好啦，喂，十点半啦，先睇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食肆堂食听日起放宽至每台八人。餐饮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措施系母亲节前放宽，对业界系一支强心针，非常有助生意。佢话期望放宽之后能够恢复疫情前八成生意。寻日特首林郑月娥公布措施之后，已经收到好多电话查询订台情况，收到大约一成几嘅订座，估计今日可以增至五至六成订座。好多嘅同行已经推出八人套餐，食材嘅准备亦都唔系问题。对于今个月19号宴会人数上限增至120人，梁振华形容系杯水车薪，同期望有落差，因为婚宴同社团聚餐唔可能系120人以下，希望政府加大放宽嘅力度，最好恢复到240人。今日系五四运动103周年。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动委员会一批成员到湾仔金紫荆广场睇升旗礼。執行主席蔡德升话，7月1号将会有新任行政长官上场，希望新特首可以为年轻人多做事情。他又说行政长官唯一候选人李家超又提到很多的青年发展蓝图，年轻人加入不同政府委员会对香港培养政治人才很重要。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立法会议员霍启刚亦都有出席活动。他说青年工作要从一个青年人所思所想角度出发，认为政府重组架构当中的民政及青年事务局责任很大，希望新的政策局和局长能够同不同的青年团体和青年多沟通，了解他们的所需所想。港铁东铁线过海段今个月15号开通。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话，第四条跨海铁路可以由深圳直达中环，是本港铁路发展里程碑，亦都是东铁线乘客的超级大礼，形容是平靓正。田北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向两间巴士公司了解过，红磡过海巴士每日将会减少30000多人次，将会向政府要求减少班次，而长途巴亦都可能损失70-80%的生意。他又说，东铁线上水到金钟的票价较西铁线屯门去金钟平，港铁表示只是会处理同线短贵长平的问题，但不同线的票价差异问题就不会处理，他对于有关的做法表示不满。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5428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当中353宗是确诊病例，5075宗是无症状感染个案。在确诊病例中，上海260宗，北京46宗；在无症状感染个案中，上海4722宗，北京5宗。新增16宗死亡病例，全部都是本土病例，来自上海。内地至今累计218000多宗确诊，5128名患者不治，198000多人康复出院。 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随后两三日云量同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14点，跌186点，总成交金额290亿1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2.48跌1.32，腾讯控股370蚊跌10蚊，美团164.9跌7.5，阿里巴�巴97.35跌3蚊，盈富基金21.02系跌2毫，京东集团242蚊跌7.8，友邦保险77.15跌6毫，比亚迪股份234.8无起跌。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30.13，瑞士法郎0.979，加元1.282，人民币6.644，英镑对美元1.249，欧元对美元1.053，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45。港金报17,47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62.36美元，卖出1,862.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由于有交通意外啊，比较挤塞嘅就系狮子山隧道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高路嘅快线，咁而家车龙咧排到过晒威尔斯亲王医院啦，去到圆洲角公园对出打。咁重复多次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过晒威尔斯，去到圆洲角公园。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狮隧出九龙，咁啊最好改行其他隧道啦，或者系路面出九龙啦。咁另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对出中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慢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去到新楼街。而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七贤道南一段挤塞，龙尾在国士道；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在启福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连翔道上三号干线葵涌、屯门黄珠路隔音屏方向龙门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我哋习惯大声叫妈妈。 阿妈，做乜唔叫我起身啊？ 阿妈，口罩摆咗喺边啊？ 阿妈，今晚唔翻嚟食饭啊？ 唔使咁大声， 妈妈一定喺你隔篱噶。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 O、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温馨提示，母亲节不如大声讲， 妈妈锡晒你。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书包执好，校服准备好，翻学冇难度。 咪住，仲有好重要嘅嘢，你又知唔知道？ 梗系知啦，每日翻学前要做快速测试。 万一结果阳性，自己同同住的兄弟姊妹都不好翻学，要即刻通知相关的学校， 时刻留意身体状况，如果不舒服，就算测试结果是阴性都不要翻学了，尽快看医生。 仲有 要尽早接种疫苗，抵御病毒，校园生活就可以开心又安心啦。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大家好，我是 J 关心妍。咁我觉得咧最快活嘅时间咧，咁而家当然系同我女女一齐嘅时候啦。咁同佢一齐玩啦，同佢一齐暗去瞓觉啊。咁亦都睇佢咧越嚟越长大，越嚟越乖啦。咁同埋有时咧佢会做一啲嘢去氹我啊，锡我啊。咁咧同佢呢一啲相处嘅时候咧，就系、是、我最快活嘅时间啦。咁就真系风骚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放松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节目噶啦。咁头先讲到咧，有啲嘅叫做少少嘅都市人嘅恐惧症啦、嗯。其实有一个咧，另外喺文章里边提到咧，叫工作怠倦症啊。 嗯， 佢就讲啦，其实好多人咧打工仔啦吓，就唔想翻工。其实唔系唔想翻工，系对工作有一种嘅怠倦症。 嗯 嗯。 咁啊，点解会有工作怠倦症咧？咁啊，大家就听下到底有冇即系同你而家嘅情况有少少相似啦。 好啊。 第一，佢就经常觉得自己咧工作量系超标啊、 嗯， 即系好似做极都做。唔完咁样，无论几勤力都做唔完嗰个工作咁样，系啦，咁大家梗系冇啦，系、嗯、嘛？但系可能听紧 人，我谂系办公室啲人会有， 系 啊， 即系好似阿欣欣啊，佢哋咪你咁 做极都做 噶， 啲会议记录 已经做到好长时间啦，仲、 啊、 有好多咁点咧？咁 带翻屋企做咯， 系啊， 但带翻屋企咪即系将自己私人生活又摆埋落去， 冇办法， 佢冇停过噶， 咁所以咧就呢一个咧就其中一个原因啦。第二样嘢就系缺乏控制感啊，即系话好多嘢都唔到自己话事啊，即系好。似一个工具咁样，我唔想咁，但系老细话唔得，一定要咁样。慢慢你会觉得自己咧系完全咧系一只棋啊。 咁、嗯、我又觉得冇乜所谓，睇、下你喺嗰间公司嗰度系充当乜嘢嘅 角色 咯，系咪啊？有啲系咁噶啦，唔系你话事嘅。不过你 有啲人咧就会想有。自己一啲嘅叫做控制嘅空間啊，譬如我想咁樣唔得咁樣，又或者咧啲客係中意咁樣，好似你一定要咁樣。 你做廣告更加知道唔得啦，係 啊， 係咪啊？ 喂，個客係都要藍色個字要， 但你明明覺得唔靚嘅藍色，佢學我係 冇錯，冇得拗嘅呢啲位，係 咪 先？ 我俾錢， 千祈唔好拗添啊！ 但咁會唔會有少少覺得即係 做得耐，我有聽好多 designer 同佢講啦，到最後咩就會發覺我話曬牙噶啦， 係啊，立曬。 不如你話俾我聽，我做啲乜嘢，我交俾你。 啊、 我唔會再 creative 咯、因為我 creative 冇用噶。 咪咯，即係俾啲好嘢你，你又唔要。 係啊，佢都冇字。 係啊，然後又叫你左啲高啲，上啲右啲。 唔 係 話啲客唔啱嗬，唔係話啲客唔啱。 係啊，做三款俾我睇咁樣。 係啊，跟住就係揀我覺得最唔中意嗰款。 即係會令到啲有火嘅年青人咧，係比較冇人氣。 係嘛？ 係啊，但我又覺得。designer 或者即係從事呢類行業嘅人咧，可以運用你哋嘅知識或者你哋嘅魅力去說服個客人。 嗯， 係啊， 但有時都有例外嘅。 系啊， 即系有啲客人都有例外 嘅。听你讲嘅，系啊。 嗱、另外原因咧就系工作缺乏咗社会嘅认可啊，即系譬如讲嗰个 post 咧，人哋觉得吓、你做呢一样嘢啊，咁即系好似觉得低过人哋，或者即系好似嗰样嘢好似有少少渣渣地咁嘅样。 冇办法咯、 但总会有人做嘅呢啲嘢，系咪先？ 我又觉得你自己做得开心就得。 我都觉得系啊， 你唔使理人。 我都曾經同自己咁講過，我話就算如果他朝有一日嘅話，我要去賣咖啡嘅話，我相信我都係佢最開心嘅一個員工咯。 喂，賣咖啡又幾好啊！ 係啊， 曾幾何時有做過一個嘅調查㗎，有講到嘅就係話乜嘢係一份開心嘅工作咧？我記得嗰只係賣咖啡係其中一個㗎。係 啊， 係啊， 好有成功感。 令到唔係成功感，佢唔係來自成功感，佢係來自嘅就係嗰樣嘢。你首先第一，你唔需要帶翻屋企嘅，你收工就收工㗎啦。係 啊， 同埋你喺 coffee shop 個環境。 一定是开心的。 优 雅。入到嚟嘅人系啦，都有翻咁上下啦。买你杯咁贵嘅咖啡，系咪都可能系要中上啲嘅客人啦，环、境好啦，客人好啦，同埋嗰啲嘢嘅话，冇咩特别嘅要求噶。佢系两泵糖水， 做啱份量就得。 佢做啱份量，咁样俾人哋嘅话，一定唔会有啲咩嘢噶。 好少错 系啊，所以我好记得噶。佢就话咧，即系最好嘅工作，同埋就系会带嚟开心嘅工作嘅话咧，系卖咖啡嘅系其中嘅一个。 冇错。咁另外一个咧就工作有时好多时都达唔到自己嘅期望啊，即系你好想做到咁，但唔得，可能碍于个公司嘅规模啦，或者你自己手上嘅资源啦等等， 算啦， 同时嘅配合啦，你想做到天咁高， 系啊， 得得十万，咁你点做啊？ 咪咯，唔得噶嘛。 于是成日都要算啦，咁啊做翻低啲啦，咁啊降下降下咧，就自己就开始就觉得好闷啊， 系啊， 唔想做 啊， 会唔会啊？ 会啊，你冇预算，咁你真系插翼难飞。 但系我又觉得有时又喺呢样方面，你就可以学到有好多啲嘅艺术咯。即系艺术嘅意思，我就觉得佢就话喺一啲嘅就系有限嘅资源里面，我知道我冇啊，咁但系我都可以喺嗰度我变一啲嘢出嚟咯。 咁你就叻啦， 发挥创意， 因为你唯有可以咁样做，去令到自己开心啲。总好过嘅就系话，你知道嗰样嘢系唔会达成噶嘛？老细永远都唔会俾嘅啫。你用几多钱就用几多钱啦，佢一定会有一个 budget 俾你噶。当你了解咗嗰样嘢嘅时候咧，呢一种就系你工作嘅艺术咯，即系翻办公室时候嘅。 好多年前咧，阿 Sarah 都知有做一啲唱片公司嘅推嗰啲叫咩 promotion 嗰啲吓。咁因为嗰阵时有啲新歌星啊，又或者一啲即系真系暂时未去到好出名嗰啲咧，咁即系会几唔知点算，因为你会见到人哋嗰啲样咧，譬如你俾喺唱片嘅时候，佢都好得啦，摆低咧，即系佢啲咁样， 唔开心， 系啊，咁但系跟住咧就公司有个高层就话，俾个最红你好唔好？俾个最红你唔使你做添啦，人哋播抢住播啦。我都好记得，即系嗰句说话， 系 即系始终我谂打工仔会有呢啲吓，即系能力上啊，资源上啊， 有好似觉得公司唔配合你，唔支持你咁样样。 系啊，呢个系正常噶，即系永远觉得个公司唔配合自己，唔支持自己，系正常。 系啊，又冇人俾我， 就系要咁样咧，先至请你翻嚟去解决嗰啲事。 头先我 想话， 俾最容易你好唔好？使乜你播啊？咁样 系啊，所以其实就你话要调教嘅就只系自己嗰个心态咯。 冇错， 系啊，唔好气馁啊！大家 努力， 加油！10:46，26度气温啦，今日都会轻轻热翻啲啲嘅，相对湿度48%。刘美君最后一夜。 一切。 开咪，同你讲心声。 我最中意嘅人就系妈咪，佢好香，我每晚都要闻过佢嘅味，咁我就会瞓得好舒服噶啦。 丰收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 逢星期三丰收快活人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网上情缘，在我们一生中总会有些好朋友，无论分隔几耐，无论分开几远，你总会知道如果有一天你需要他的话，他一定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你身边。在血缘上面，他不是你的兄弟姊妹，但在感情上面，他比兄弟姊妹离得更加亲切。 The road is long, with a many winding tongue that leads us to who knows where. 这种的朋友，耐不耐你们会聊下偈，那个感觉好像从来没有分开。你知道经过几多年你再找他，那个感觉跟很多年前始终会一样。他就是你生命之中最好的兄弟姊妹。He's my brother.网上情缘， 在我们一生中也都总会有些爱过的人，无论分隔几远，无论分开几多年，你总会觉得这个人仍然在你心里面，没人可以代替，没人可以令你忘记。不知几时，在毫无心理准备之下，你又会想翻起那个句。 Maybe I didn't love you quite as often as I could have. And maybe I didn't treat you quite as good as I should have. If I made you feel second best.Girl, I'm sorry I was blind.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And maybe I didn't hold you all those lonely, lonely times.I guess I never told you I'm so happy that you're mine. Little things I should have said and done I just never took the time. But you were always on 直送，满足市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南韩新增超过49,00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绝大部分是社区感染病例，累计1,739万宗确诊，新增72名患者不治，累计23,000多人死亡。单日新增病例较前一日减少超过2,000宗，自上个月21日起连续14日保持在10万宗以下。现有重症432宗，较前一日增加15宗。天气方面，干燥的大陆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随后两三日云量同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88点，跌213点，系总成交金额358,000多万。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2.4跌1.4，腾讯控股368跌12蚊，美团164跌8.5，阿里巴巴97.2跌3.1，盈富基金21.02跌2毫，京东集团241.4跌8.4，友邦保险76.95跌8毫，比亚迪股份233.8系跌4毫。外围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9.809，瑞士法郎8.016，澳元5.586，加元6.121，新西兰元5.062，欧元8.26。每百日元对港元6.0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68。港金报17,470，升130。伦敦金每盎司卖入1,863.81美元，卖出1,864.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重复多次，就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一带咧比较挤塞。咁至于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快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狮隧出九龙咧，主要就系近住水泉澳村至到第一城嗰段咧比较慢车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中线嘅坏车都系拖走咗。咁而家呢一段嘅呈祥道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系冇车龙噶，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啦，受到交通意外影响。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一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屯门黄珠路隔音屏方向龙门居，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上水黄虎山五座、屯门兆康苑兆基阁、大围龙亨村上心楼、青衣长亨村亨丽楼、荃湾六阳新村 S 座、将军澳尚德村尚明楼、将军澳仲明苑冠明阁、天水围天富苑元富阁、沙田水泉澳村朗泉楼同埋将军澳景林村景容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2022年 DSE 因应疫情而在市场实施一系列预防感染措施，考试时间表亦有所调整。 今年有部分科目的考试会在星期日以及公众假期举行，亦有少数考生需要在下午应考，大家记得留意准考证上的考试日期和时间。 另外，2022年 DSE 有不少科目的评核要求以及范围都精简了，令考生在学习以及准备应考时有更大弹性。 大家可以到考评局网页查阅有关科目修订后的评核大纲。 希望大家专心为 DSE 做准备，以最佳状态应考。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同抗疫，齐扎声。 疫情肆虐，大家打了疫苗就可以减少前线人员的沉重压力。 打了疫苗，除了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他们受到感染的机会。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 向全港奋战的每一位前线人员致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 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2023乡郊一般选举会在明年初举行，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你哋好啊，我是胡峰。怎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的就是健康。怎样才可以健康呢？我呢的心得就是多啲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咁就 OK 㗎啦。如果行动唔方便嘅呢，淨係呢喐下手咁就 OK。可以令到自己健康的，千祈不要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松快活人。 哇！嚟到27度气温，相对湿度50%啦吓，咁啊预告一阵间咧踏半之后咧，首先而家落嚟咧就会有小朋友电台啦， 冇错。 踏半今日咧，我哋就会 Dr. Eric 吓，即系喺我哋星期三吓。 系啊，咁啊所以咧就会同我哋讲下嘅就系话，究竟点解我会成为一个兽医？ 冇错，系好瘦嘅医生。 冇错。 咁又唔系， 唔能够苟同。 系Eric 都唔算咩， 唔算好瘦咯， 佢算 fit， 佢系靓仔。 冇错。 我成日谂喎，做兽。依家人自己应该都好中意动物，如果唔系咧，佢咪好辛苦咯，日日对住嗰啲动物，所以佢屋企咧系个动物园咁嘅。 你有冇谂过做兽医？ 我有谂过， 我有谂过噶，系啊，我有谂过噶， 我冇谂过。 因为好似听讲系比真系要读医生仲要高要求啲噶。 哦，咁啊，问下 Eric 咯。 因为啲动物佢唔识答你噶嘛。 嗯， 系，你有冇边度唔舒服啊？ 即系咩？ 咁细路仔都唔识嘅，不过细路仔系妈妈讲， 系啊， 系啊， 狗仔猫。 所以今日咧答半之后就听下、啊、如果做兽医有啲咩嘅要求咧？ 系啊， 点样可以做到咧？ 喺边度读咧？ 有咩苦与乐咧？等等等等啦， 系咪一定要读理科咧？ 系、嗯， 系咪好多问题噶？ 好，留意留意，而家呢个时间小朋友出场， 小朋友开咪同你讲心声， 风骚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风骚小小剧场，生活中的衣食住行不多不少都会产生一些温室气体，日常生活之中可以有什么的行动减低碳排放，实行低碳生活呢？ 伟乐同学，我想问你，如果我同妈咪两个人去烧烤 BBQ， 应该买几多包炭啊？ 啊？老师教我哋要注意环保，减少碳排放，你仲去买碳 BBQ？ 系、哦，但系我应承咗妈咪，咁点算啊？ 啲咁深奥嘅问题，我哋不如一起问一下 Michael 老师。 老师早晨， 同学早晨。 老师，我想问，而家鼓励低碳生活，系咪即系唔可以买碳 BBQ 啊 ？BBQ 嘅碳咧，同低碳绿色生活嗰种碳咧，系两个唔同嘅碳字嚟嘅。 咁咩嘢系低碳绿色生活啊？ 嗱，简单嚟讲，只要我哋减少排放温室气体。大家就可以过健康优质的低碳生活的了。 健康优质低碳生活即是什么生活啊？那我们要做什么啊？ 其实很简单，我们先由家开始執行，例如呢储够足够数量的衣服，再用有第一级能源标签的洗衣机洗衣服，而不是呢得一件校服或者一件恤衫，这样就开机，这样就很浪费水很浪费电的了。 Michael 老师啊，我婆婆佢唔用洗衣机洗衫，自己手洗完就利用太阳晒干啲衫噶。 哇！你婆婆咁做更加系节省能源，系低碳生活嘅一种形式，值得赞啊！ 我明啦，等我表哥咧日日行路翻工，尽量唔自己开车，咁都应该系低碳生活啦。 正确啦，嗱，而家夏天已经到咯噃，天气如果唔系太热，不如打开窗，或者咧用扇泼，咁尽量咧就唔好开风扇或者冷气，悭电就系节省能源啦。 Michael 老师，听你咁讲，基本上我哋要少用电器啊。 少用电器有咩好处啊？ 因为当大家开住个电器或者驾驶汽车啦、乘坐飞机啦等等，都会产生温室气体，呢啲就系所谓碳足印啦。 碳足印即系咩啊？ 嗱，碳足印咧就系用我哋进行活动嘅时候产生嘅温室气体量作为计算单位，嚟到评估呢个环境受到嘅影响。好多机构已经制定估算碳足印嘅工具。同埋建議適用於削減温室氣體排放嘅措施噶啦。 Michael 老師，我的腳咁細，我嘅碳足印係咪細啲噶？ 我估碳足印同我哋只腳大細無關噶。 係喎，Michael 老師，到底碳足印有冇得量度噶？ 係啊，如果要量度碳足印，咁我哋又要點樣量度噶？ 问得好啦，嗱，同学咧，只要上相关环保能源嘅公共机构、企业网站，或者系相关嘅政府部门网站，就好容易揾到计算碳足印嘅计算程式噶咯噃。 甲乙咁好方便喎、啊，老师，我哋要预备啲咩资料先可以计算到啊？ 一般计算器嘅碳足印数值咧，系用个人为基础计算出。你每日由日常活动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咯。 我想下先，我今朝是行路翻学的， 我琴晚只是开窗冇开冷气瞓觉，等我都应该是环保小先锋啦。 冇错啦，咁就啱啦。总之你每一个人应该尽量节省能源，减低呢个碳排放。 咦？唔系喎，老师。 点解唔系啊？有咩唔明白啊？ 我爷爷话咧，佢最大嘅心愿就系我读书聪明，家人个个健康。 诶，读书聪明，个个健康咪好咯？有咩问题啊？ 然后佢话佢就可以叹世界，咁我应该点样同爷爷讲要低碳啊？ 哈哈！ 原来咁样，阿威乐同学啊，低碳生活都系话叹世界、叹生活噶。生活之中减少能源消耗，多啲接近大自然，个人开心啲，咁咪叹世界咯。你咁聪明，实谂到点同佢讲嘅系咪？ 让小孩发声 ，Shall we talk？ 风骚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诚邀你的参与。今个礼拜的问题是，你最喜欢的人是哪位？你和他最开心的事是什么呢？如果你可以送一种超能力给你自己或者你的家人，你会选什么超能力？为什么呢？如果你或者家有16岁以下的朋友想参与节目，请回答问题并将录音电邮到 radio2@rthk.hk。你的声音有机会在《风骚快活人》节目时段内播出的。 伤心，自己灯闪过闪过的灯，等等，我不想太粗心，等等，多等我天真，早到餐搞似心有不甘，早到一可以一切不侵，真真，我所以开心，真真，我懂了又再好音没意思，让我打打坏主意，胭脂水粉小女子，腰纤腿又着新衣，又再好音没意思。换个新的坏主意，伸出手板讲你知，找到感觉再开始。好想一刻变流年，好想一笑变如烟，我 笑不分，笑到一听见温暖声音，真的每一秒飞奔，真的有心跳又再好音没意思，让我打打坏主意，胭脂水粉小女子，腰纤腿又着新衣，又再好音没意思，换个新的坏主意，伸出手扮讲你知，找到感觉再开始。 讲出大道理。 好啦，今日咧我哋讲一叹一足印，喺我面前有两个同学嘅，一个咧就系姚翔啦。Hello， 姚翔。 Hello。 嗯，仲有伟乐，乐乐。 Hello。 嗯，好啦，嗱，我哋讲一叹一足印啦。叹足印系咩嚟嘅咧？大家知唔知道啊？ 知。 是乜嘢？ 即系排放嗰啲气体，例如搭车啊、用洗衣机啊，会排放嗰啲气体。 嗯，冇错啦。其实人类咧，好多时咧喺我哋生活之中，系即系不知不觉地都系啦。我哋做咗好多活动啦，而产生咗一啲温室气体，咁咧就会有啲系会影响呢个地球嘅。咁长远嚟计，对我哋人类都有好大嘅影响。啊，咁呢個就碳足印啦。不如你哋試下舉例啊，嚇衣食住行裏邊有啲乜嘢嘅活動啦，嚇做啲乜嘢係會做咗啲温室氣體出嚟咧？除咗頭先嘅開車之外，係啦，邊個講噶？ 蕭偉樂。 啊，蕭偉樂嚇，係啊。除咗咧， 洗衣機、電視。 嗯，總之電器啦，嚇要用電嘅東西啦，係咪？咁除咗之外咧，不如講 汽車啊。 阿姚翔講下， 係咪汽車啊？ 冇錯啦，揸車啊，飛機啊。啊、我想问下你哋而家咧喺咁样嘅气温底下咧，开咗冷气未噶？开咗冷气未？ 开 咗 个 冷 气。开噶，我风扇都未开。 风扇都未开。 懒得 开 啊！ 懒得开啊！咁 我开咗，我 开咗。O K， 嗱，我哋两个台仔，一个开咗啦，一个懒得开。咁咧嗱，譬如懒呢个字咧就有少负面嘅，不过咧你如果少啲开咧，哎又喺我哋嘅环保意识里边有一个正面嘅吓，咁、啊、所以无论你懒得开又好或者唔开住咧，咁其实对个地球都系好嘅。咁我索性就问大家啦，日常生活之中有啲乜嘢行动系可以减低呢个碳排放嘅咧？不如阿伟乐讲先啦，有啲咩可以减少碳排放啊？ 例如要洗衫嘅，尽量用扯手洗同埋用太阳。 用太阳，用太阳 晒 衫， 晒 干 啲衫。 哦，太阳晒干啲衫，即系你讲 用手洗啊？ 我知道，我梗系知道啦。我有洗衫噶，我屋企好乖噶。我屋企咧，我系点样嘅咧？我同你分享一下啦。我屋企咧就系、是、我会储够衫先吓、啊。有时咧，如果我摆衫入去个洗衣机，佢有个空间噶嘛。如果系一半咧，我都会唔使住嘅。但系咁嗱，如果我根据我自己啦吓。啊嘅經驗咧，就係、是、塞到太滿咧，又洗得唔乾淨嘅喎。因為啲衫逼住啲衫咧，又會變得洗唔乾淨。但係就唔好一件衫就已經開機咯，係咪？好啦，咁除咗洗衣機之外咧，仲有啲乜嘢可以減少碳排放啊？啊，頭先你有一個同學仔講咗咯，話唔開冷氣住，呢、這個都係個方法。咁如果好熱咁點啊？有冇建議啊？兩個同學，好熱， 開窗， 逐個講，逐個講，偉樂講先， 開窗， 開窗係咪啊？ 等啲自然嘅生风系啦。另外姚翔就话开风扇 ，Michael 老师细个嘅时候咧，你知唔知啊？冇冷气机噶，因为以前咧我哋。以前的年代冷氣機是一個很昂貴的東西， 用線 的，是啦，冇錯啦，可能你哋都唔知啦。 撥嘅咧， 即係咩話？ 嗰啲線啊， 哦，撥係啦，撥線係啦。咁咧嗰時媽咪好，我媽咪好好㗎。我瞓覺咧，佢側邊同我撥下撥下撥下咁樣。咁當然啦，用電風扇係好嘅，咁但係電風扇又會係牽涉到用電，咁嗱都冇辦法啦，係咪？咁已經製造嗰個碳咧，比冷氣機咧係好少少嘅。即係如果唔係真係咁熱咧。風扇解決到嘅就用風扇，如果都仲可以唔用風扇更加好啦，就開咗個窗。以前咧 ，Michael 老師咧就係到到夏天咧就會瞓一啲叫席，你哋有冇瞓過啊？席咧， 席唔知咩嚟？ 唔知咩嚟係曬，而家呢一代真係唔知咩叫席啦嚇。咁我有時咧，席咧係一啲好似即好似藤咁樣嘅一張嘅，咁上邊咧就好涼嘅，瞓落去咧就比起瞓普通床單係涼啲。咁再加埋咧，以前咧我哋有時啊男仔啊嘛，夏天咧就唔著上身衫瞓覺喎，咁咧就又當然又冇風扇啦，又冇冷氣啦，咁係熱啲，但係咧就慢慢就會習慣㗎啦。咁日常生活之中，仲有冇諗到啲乜嘢可以減低個碳排放呢？仲有冇啊？ 盡量唔好斜開車。 唔好咩話？ 盡量唔好斜開車行路。 哦，冇錯啦，冇錯，呢、這個真係好理想化啦。因為咧，有時咧，我哋香港咧， 經常用車 嘅，係啦，就算唔係私家車咧，可能會要坐巴士啊。不過亦都可以咁講嘅，就盡量咧就唔好一個人揸架車啊，喐啲啊揸架車啊。咁如果近嘅距離咧，又可以行路啦，冇錯啦。咁又或者如果咧係可以咧，坐呢個公共交通工具，咁於是咧嗰個碳排放又可以減少啦，係咪啊？你覺得呢樣嘢係咪一個應該推崇多啲人去一齊合作減低碳排放啊？係咪應該？ 係啊。 嗯。 最常見嘅唔係巴士啊。 係咩啊？係 私家車啊。 啊，叻仔喎，冇錯啦。巴士咧都有好多人一齊用，而私家車咧就有時一個人啦、兩個人咁就已經一架車，所以可能咧會影響更大，係咪咁嘅意思啊？咁、但系咧，对于好多人嚟讲，就觉得哎呀，咁样咧方便啲咁样咯。咁所以我哋都有个平衡嘅，即系点样可以令到我哋嘅生活质素咧系能够达到我哋嘅标准，而同一时间咧又可以咧令到地球唔好咁受影响，系咪啊？咁你知唔知点样计算呢个碳足印噶？ 我知道。 嗯，你讲啊。 例如用嗰啲洗衣机咧。 嗯，洗衣机乜嘢？ 咁系一吸啊。之后咧。 哦 ，OK。 唔知几耐。 嗯。 然之后再。 量多，嗯，冇错，系啦系啦，即系洗衣机揀洗衣机嘅时候，最好用啲环保啲嘅，系咪啊？其实咧，开洗衣机咧都有几个掣嘅，台仔，你哋有冇帮阿妈做家务嘅？你哋有冇试过洗衫？我想问。 我做家务咧喺家姐斗地拖地洗碗嗰啲啫。 哦，咁乖噶你，哇，系好叻仔喎。因为咧洗衫咧都有分咧用咩？几多叫用几多时间啊？有得教噶。如果你用开洗衣机啦，有啲系啦，有啲叫快速嘅，有啲咧要慢啲嘅洗耐啲。 呢啲系大人搞嘅， 大人搞嘅。OK， 咁啊预早话俾你听啦。系啦，咁你第时大个你咪可以试下搞咯，系咪啊？咁总之咧，地球嘅健康重要嘅，咁所以咧，你有冇将一样嘢同其他同学仔讲噶？有冇分享下呢个减碳嘅观念同其他同学仔讲啊？ 冇啊。 嗯，点解啊？你咪同人分享一下咯。点解啊？点解唔讲啊？嗱，由今日开始，你学识咗呢样嘢之后咧，就将呢个概念同多啲同学仔分享，叫大家咧，如果唔系真系咁热，唔好开冷气啦，开风扇；如果唔系真系咁热，风扇都唔好开啦，泼下先，开个窗，咁等咧成个地球。你好怕热噶？哦，咁尽量啦，好唔好啊？我哋都要学习慢慢接受，点样可以令到个地球可以更大嘅保护，令到呢个我哋可以生活。 秋天同冬天啊！ 是啦，秋冬冬，但呢个世界是有冬春夏秋冬，我哋唔能够避免㗎嘛。咁总之呢，我哋尽自己嘅力量保护地球，得唔得？应承我好唔好 ?OK? 好啦，唔该晒今日两位朋友，包括有姚翔啦同埋萧伟乐嘅。 张远 泰呀。是啊，好啦，我哋一起讲拜拜。 拜拜。 拜拜。 好，十一点半啊，听緊呢一个小朋友电台啦。讲完拜拜之后呢，我听十一点半嘅新闻啊，继续返嚟就会 Dr. Eric。 冇错，有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說，相信新冠病毒已經變成風土病，他同意很難達到清零目標，即使其他很多國家和城市包括新加坡接種率遠高於香港，亦都無法清零，都已經變成風土病。許樹昌在一個電台節目說，本港的防疫策略是不是要調整需要視乎內地做法，但內地亦都不斷調整策略，由最初的清零到動態清零到目前的社會面清零，即是社區無個案，如果將來和內地商討通關，就需要了解清楚內地的政策。他又說，以目前本港疫情確診數字緩慢下跌，亦都未必會推行全民強制檢測，但如果商討通關，就要了解國家衛健委的想法。將軍澳明德村的圍封強制檢測的行動完成，大約1223人接受檢測，發現7宗陽性個案和3宗檢測結果不確定個案，衛生防護中心會安排跟進。另外，政府派員到受限區域內到訪737戶，當中118戶無人應門，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公立醫院非急症病房同部門後日起恢復探訪。醫管局高級行政經理梁明說，牽涉26間醫院的非急症病房同部門，例如療養同康復病房。梁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会主动通知病人家属预约探病时间，尽量安排每名病人每个星期有一至两次的探访。探访人士必须符合疫苗接种和检测要求。他又说，限于感染控制和考虑病人的安全，目前的探病时间是一个钟头，期间亦都不可以换人。他们会留意新的探病安排推行一段时间之后的情况和疫情趋势，再考虑是不是进一步放宽和伸延至急症医院。上海市卫健委公布，过去一日新增4982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当中260宗是确诊病例，4700几宗是无症状感染，再多16名患者离世，全部有严重基础疾病和恶性肿瘤，并未接种新冠疫苗。上海市卫健委副主任赵丹丹说，经过近期抗原和核酸组合筛查和相应的防控措施，防控效果日益显现。随着复工复产工作不断推进，要严防出现聚集性疫情，要求工厂、建筑工地和商务流通等重点行业实行闭环生产管理。外勤人员应该和生产人员分开，员工之间没有接触换班，减低交叉感染风险，亦都要实行分时间分散就早餐制度。上海市农业农村委话，目前农业的复产率已经是达到90%，当局将会继续加强社区直送，满足市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炎热，随后两三日云量同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4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62点，跌238点，总成交金额39,800,000,000+。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2.2六跌1.54，腾讯控股368.2跌11.8，美团163.3跌9.1，阿里巴巴96.6跌3.7，盈富基金21跌2.2，京东集团240跌9.8，友邦保险76.9跌8.5，比亚迪股份234.6跌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30.12，瑞士法郎0.98，加元1.283，人民币6.646，英镑对美元1.249，欧元对美元1.052，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45。港金报17,450，升110，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64.66美元，卖出1,865.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风骚快活人，依家同阿啲多啲 Eric 倾偈啦。咁啊，讲下今日话题咧，就系话做兽医嘅咁样样。其实做兽医咧，其实做同动物接触咧。以前我有諗過，除咗做獸醫啦咁樣，同動物做嗰啲叫美容師啦，等等咧，我覺得都會幾得意嘅。咁但首先第一樣嘢，你要鍾意動物，同埋唔好驚佢哋咯，因為係啊，會搲㗎， 會啊，一定要啊。 你知我講咩嗬？ 梗係知啦，我自己同佢，我同愛因斯坦咪就係咧，每日都要搏鬥，係啊，揾嘢包住佢，佢先至可以幫我剪手指甲㗎。 我對過最惡嘅一次一隻貓咧，就係嗰陣時咧，唔知有冇同你講過，有個朋友因為佢去旅行，佢就我只貓咧。摆喺你度先得唔得啊？你都有养猫咁，猫同猫应该好好玩嘅。咁有个伴，我当时又唔知道，即系话啊 OK 啊，咁啊有只猫陪猫啊，即系系咪人陪人，猫陪猫咁。点知佢只猫嚟到咧，两只猫 fit 到不得了啊，打到世界大战咁啊！咁但系咧，因为佢已经打紧交啦嘛，就算你人咧想埋劝交都劝唔到噶，佢会。爪啊，咬啦，好恶，到最后完全都唔知点算，好似入咗一个好恶嘅人入咗你间屋咁嘅样，最后都系要揾一啲厚啲嘅被咧，咁样揽揽住佢啦，然后将佢摆翻落去自己嗰个手提箱啦。对唔住啊，即系同嗰个主人讲，真系帮唔到你，因为根本上咧，全家人都做唔到任何嘢啊。 系啊， 只猫喺度咁样，你有冇试过？ 梗系试过啦。 你有试过帮人照顾啊？ 我唔会帮人照顾嘅，因为其实我一定系会拎去嗰啲猫酒店啊，或者啲狗酒店啊咁样噶，因为其实就知道系会咁嘅情况咯。你无端端有一个唔知咩。咩人有表妹嚟喺度住啊？你都 表妹我 OK 喎， 我知你得 表弟， 我都知我一讲嘅之后嘅话，你应该会有呢个反应啊嘛。 做咩嘢？ 表弟会唔会冇咁受欢迎啊？ 系咪先？讲 系啊，唔得噶，你无端端 表姨咧， 表姨都 OK， 表姨都 OK， 总之系女性啦，系咪？ 系咪？ 系啦，你如果调翻转好似我咁啊，表哥嚟，我会好开心。 唔系嗱，即系咁讲嗱，除咗狗酒店梗系好啦，但系我记得我以前试过有一次咧，又系。將我唔記得嗰陣時係咩原因，因好多年前啊，嗰只狗都走咗添啦，就暫託喺人哋屋企，我好似係搬屋啊，而搬屋中間有一段時間要裝修咧，我就去咗人哋嗰度住，咁我都係寄人籬下，咁就唔可以帶埋只狗啦， 只狗都係啦， 係啦，就寄養咗喺人哋度，咁 OK 咯，就唔係好長時間，好似唔知兩個禮拜啊咁樣，但係因為嗰個人自己本身冇養開狗仔嘅，咁就唔會有嗰個叫狗同狗嘅紛爭啊咁樣咯，咁大家都要小心處理，即係如果你真係有一日。你可能要暂托喺人哋度，咁啊或者人哋摆喺你度，咁都系要留意呢啲嘅问题。 啊哈，好， 冇错。 咁当然咧，你话就系，就算我系暂托嘅服务嘅话咧，都会唔开心咯。 唔会噶， 系啊！我试过有一次就去咗三个星期，咁所以我就将佢摆咗喺一个相熟嘅 朋友度， 相熟嘅卖嗰啲宠物系啦，宠物店嘅朋友嗰度咧就 寄养。 咁就係俾錢㗎，即係講緊個就係個狗貓酒店啦。其實佢都幾慘嘅，因為其實長期都係困喺個籠度啫嘛。佢間唔中佢放咗出嚟玩下咁樣，我估計佢應該有。咁跟住咧就翻到嚟嘅時候咧，只貓唔睬我。 係啊， 係啊， 佢點解要將佢 嬲 㗎？劈咗俾人， 佢 會 嬲㗎，真係嬲㗎，因為佢驚佢以為你唔要佢嘛。但係你講佢唔明㗎，係咪先嗱？其實媽媽咧就去三個月3個月啦，話翻下翻嚟㗎，我哋就會接翻你㗎啦。佢唔會理㗎嘛，佢唔會知㗎嘛。對唔住，即係我講。讲嘅系三个礼拜，三个礼拜对于佢嚟讲都好长噶啦， 真系好长，一日都好长。我 咪系咯，你叫佢有咩做啫？系咪先？佢又唔可以睇韩剧嘅，唔系咩？ 佢又识唔到其他猫仔猫女， 系啊，又喺隔篱，系咪？咪最多系话喂，点啊？你隔篱咁就系啊，我今日食唔晒啲嘢啊，倾下偈咯，系咁。 但系如果隔篱嗰只猫系好恶嘅，冇偈倾添， 好惨噶，系啊，所以其实好心痛嘅。 明白。 有时去旅行就系因为咁样，我唔好想去长途旅行。我 系啊系啊，呢个我听好多宠物主人讲过噶啦，为咗啲猫狗啊唔去旅行。 系啊，有啲就会带埋去咯，就会好开心咯。 嗯，冇错啦，好，咁啊，翻嚟咧，睇下 Dr. Eric 咧，同我哋倾下偈，做兽医有啲咩要留意啦。 曾遇见，处处是重叠的线，过去在云上曾相交千遍，才再生于此碰见，结识之际挥着手去长聚。 在预计之外挥着手离去，才明白冷笑的进退难为我们流泪。 听日风骚快人啊！今日叫做 Wish You Were OK。 做只喵，做只狗，呜呜，不做坏主人。 好、，Dr. Eric， 早晨， 喂，早晨啊，你哋 好啊，你好啊。 头先几惊你喺厕所跣低咗啊，即系打个电话你都冇听， 咪系 咯， 又唔 惊啊，一名中年肥胖男士， 你讲你自己啊？ 冇你讲 系中年 啊？你咁个肥咩肥咩胖啊？我轻咗成20磅啊！ 系、哎、 啊， 真系 点 解啊？咩事啊？ 系啊， 唔系 因为挂 咗 医生，医生，我听医生话嘅啫，我嘅胆固醇高，咁啊原来咧，佢同我讲话，我话系咪食少啲肥猪肉啊？佢话唔系啊，要做多啲运动 嘅。你好中意食肥？你中意食肥猪肉噶？ 哇，系人都中意食肥猪肉啦。 唔系噶， 唔 系 啊， 我唔中意食噶。 Oh my god！ 食咗最美味嘅嘢， 即系Eric咧，咪客家人啊，咁中意食肥猪肉，你咪客家人。 唔係，咁泰國人都中意食，啲菲律賓人好中意食嗰啲豬皮咧。 其實 我已經買入啲公仔面嘅，好惡劣。佢哋有 quota 冇 quota。 坦白講咧，肥豬肉係幾好食嘅，但我已經唔敢食咯，因為知道呢一樣嘢唔健康， 食少少 咯。不過我個醫生就話最緊要係運動，所以就變咗就即係一年前話膽固醇高咁樣就即係三高啦，佢哋叫咁就就哦原來跑步，因為動物冇膽固醇病噶。所以我就唔知道原来可以跑步去降胆。 其实我今朝谂嘅问题都系 Eric 啊，动物咧使唔使减肥噶？ 要 猫啊，猫特别肥啊， 同埋动物减肥咧系用啲咩方法噶？即系我忽然间系啦， 食嘢咯，食嘢控制佢咯，系咪啊？ 好系啦，嗱，因为我学识咗动物，我因为好明显我由朝到晚都教人点样。因为好多动物嚟睇医生都过肥嘅喺香港，因为人食嘅动物啦，咁样就咁因为咁样啦，我就知道减肥嘅道理，所以咧我知道人嗰啲减肥嗰啲嘢咧系好多都唔 work 嘅，啲人讲啲嗰啲话八点钟即系八个钟头 168嘛， 168嗰啲咧全部系唔 make sense 嘅，你问我即系可能有分别，不过分别系细到冇咩意义，唔需要咁辛苦做人， 唔 make sense 啊。 系啦，咁啊，动物点样减肥最简单就系每日个卡路里嘅用食量咧，就要控制咯，系咁简单嘅啫。咁你应该有个有个终极个目标啦，减肥， 嗯， 你唔应该无聊期减肥嘅，人都系啦。而咧就系应该每个月有个短期嘅目标啦，譬如因为你减肥得太快就冇意思，减肥太慢就太慢啦。所以咧就减肥太快会其实对个身体唔好嘅，所以你系啦，每个月你有个目标，咁咧就变。变咗咧，你就要控制你卡路里啦，你就要量到你嘅食量啦。咁啊，动物容易啲，因为佢包装又写到明，咁样佢食嘢又简单，唔系咁人咁多元化啦。就你要每次由第一个例就要量磅只狗啦，每个月又睇达唔达到目标，达唔到目标咧，量就要减打个九折。咁样就变咗你慢慢每月打个九折，一定到订噶。不过咧，去到某个位就开始只狗可能。成日都肚饿啊，好烦啊，或者甚至乎佢本身系黐肥嘅，黐肥减肥要小心啲嘅。就有啲情况下，我就会配啲配方粮俾佢，因为配方粮就减肥配方粮就低卡路里、高纤维就容易饱啲，安全啲嘅减肥。 Dr. Eric 啊，我想问你咧，黐肥同肥嘅分别系咩啊？ 哦， 你话黐肥危险啊嘛？咁黐肥同肥有咩特别嘅分别啊？ 哦，咁就動物就有個標準嘅，其實我哋有個 scoring system 嘅，咁有幾個唔同嘅，咁就啲 number 冇咩意思，總簡單一句啦，如果正常咧就應該啱啱沖涼濕曬成身毛嗰陣時咧，見到一兩條肋骨就叫正常。 哦，突然咁樣睇， 係 啦。 但係如果沖涼濕曬毛，都見唔到啦，仲係一隻肥貓嘅話，就係肥啦。 系啦，唔系咁啊！如果你见唔到嗱，咁啊就变咗肥咧，就譬如见到见唔到肋骨啦，就开始我哋话开始去到啲 overweight 啦。咁咧就嗰层咁啊，你见唔到之后就摸啦，起码你摸到都或者还可以啦。不过如果开始摸唔到肋骨，就真系 overweight 啦，就肥啦。 不过咧呢 肥咧 施肥咧，就你基本上成个背脊成张台咁样噶啦，即系。 我喺上面食饭。 我知啊，我知边啲啊。有啲人养到只猫真系好肥， 觉得好得意啊， 成只猪咁。 我唔觉得得意咯， 唔得意噶。 所以佢觉得自己得意咯，你明唔明？ 咁每一个人见仁见智啦。 因为咧嗱，猫狗咧真系嘅，有时候我都话我自己屋企啦吓，喂佢太肥啦，我话我只猫太肥啦。有时候有啲人送完货嚟到咧，哇你只猫咁肥啊咁样。我同屋企人讲咧，屋企人就话佢毛多啫咁样。所以多得 Eric 讲呢一个方法都几好嘅。冲凉湿晒啦，咁唔关毛事啦，你就睇到肋骨现唔现，摸唔摸到啦。呢个方法我觉得几好嘅 ，practical。 系啊，今日你教我哋大家就点样同宠物减肥，我觉得几好。 佢呢 个摸骨，真系冇谂过。 摸骨法吓， 健康嘅方面好紧要嘅。其实你话减肥，因为咧，我成日同啲客讲咧，就话，其实即系我同人讲话，咁样会短命啲。其实啲人冇个 concept， 短命啲又点啫？你明唔明啊？佢话最紧要佢开心啦，系咪？ 咁你同唔同？咁你同唔同意呢个说话？你同唔同意呢个说话？ 系啊，成日都有人咁样同我反口讲啲，即系帮减，即系想只狗动物继续肥落去啦，即系俾自己一个解释啦。 嗯， 不过咧，就原来咧，我就会提佢哋，其实咧，啲动物咧，你就想啦，你唔好以为佢会无端暴毙都好啦。如果佢肥咧，就好多时咧，佢短命啲之外，如咧短命之前嗰两三四五年咧，就一个长期病患噶啦。 哇！你咁吓人啊！你讲呢句说话，好多人惊。 唔系真噶，系真事嚟噶。 我想讲一句，即系好直好实噶，真系噶。所以佢无端端有糖尿病啊， 同人一样噶， 企唔到起身啊。 系啊。 佢苦你苦噶咋？ 其实佢一啲都唔开心噶， 系 即系 动 物都短， 即系最尾嗰几年会好辛苦，要埋单， 系大家都瘦，系咪啊？只狗又要瘦，做主人嘅又要瘦， 所以同埋加埋睇要睇多啲医生，你个荷包都会瘦。 啱啊，尤其是系你啦，你又咁贵， 系啊，即系冇谂住等佢开心，系咁俾佢食。 Eric 咪越嚟越肥咯，咁 个荷包，但系佢人好 fit 啊嘛。 我唔系噶，我唔想，我成日同啲客讲咧，我就其实想每年你嚟打支预防针，够围到皮噶啦，我哋啊唔好嚟睇。 哇，你咁贵噶，打支针你都围到皮啊？咁即系证明你好贵喎 ，Eric。 系咯，日日食嗰啲 针。同埋 Eric 啊，点解香港嘅兽医咁贵噶？话事话，系咪成世界全世界啲兽医都系咁贵噶？ 其实唔系，其实好多地方仲贵过香港好多。 系嘅。 咁啊，其实你譬如喺北美嘅去睇醫生貴好多，你唔買保險基本上好，即係同即係你唔買保險有咩大件事，即基本上俾唔起嘅好多時都。 係啊， 所以香港都算好㗎啦，即係其實即係而家互聯冇咁發達，冇人可以真係離譜貴嘅，冇人幫襯㗎啦，咁樣，所以就香港比較好添。 喂嗱，其實我哋今日咧本來想講獸醫嘅，咁講開減肥講開咗啦，順便講翻，其實而家咧即係進入獸醫呢個行業咧，有啲咩途徑啊，或者有啲咩？首先個人要具備啲咩嘅質素啊？ 香港係咪好啲啦？香港有得讀咯喎， 有啊係啊， 城市 香港讀，不過即係都未有人真係畢業到住先啦，所以畢業咗先可以評論。个质素啦，不过咧就其实就好得意嘅，就你做兽医咧，即系好多人问我，喂，我女个仔想做兽医，咁其实咧就讲就容易啦，咁我即系唔使讲啲废话，话要读书好叻嗰啲咁要啦吓，不过咧就都有好多考虑啱唔啱个小蚊仔嘅，因为其实香港唔系个兽医行业好窄嘅啫。喺外国喺澳洲咧，你其实好多出路嘅，你唔需要做猫狗兽医，佢哋可以做马兽医。香港系一份工做马兽医嘅啫，你大家知道。 知道。 咁样就喺外国咧，就你可以做马兽医，做羊，做牛，做另类，可以做动物园，可以做海洋生物，可以做。 香港都冇乜呢啲 好多种类嘅科学家。 系。 系啦，香港咧，即系你可以系喺做森林学嘅兽医又有，所以有好多唔同嘅兽医。香港就变咗好窄好窄，咁咧就你可以幻想，其实就越嚟越多小蚊仔做，即系出嚟做呢行咧，就其实呢个永远都系有啲over supply 嘅，多过 under supply 嘅。 嗯， 特别如果香港有呢个黑学校，每年我唔知佢哋会毕业几多毕业生啦，可能50个咁样啦。咁咧就唔多50个人喺呢个窄个行业咧，其实就我可以幻想不久嘅未来就即系嗰啲人工就会跌噶啦。 嗯， 所以有呢啲咁嘅問題啦，不過咧就所以係要三思考慮你嘅細蚊仔，你想唔想？因為佢變咗好多細蚊仔喺外國讀書就唔翻嚟香港噶啦。 嗯， 即係如果係做呢個受益嘅行業，嗯， 所以做個媽咪爹哋，我即係係有啲媽咪爹哋見到佢開心就得啦。不過呢個都係一個考慮，因為好多媽咪爹哋都唔會捨得或者唔想移民啦，係啦，呢個一個考慮啦。二咧就係，都一個好長條路啦，同埋好多時啲小朋友咧就誤會曬，原來做獸醫即係做特別，如果翻嚟香港啦，咁有一般香港人都想翻嚟香港，就原來唔係 it's not about 動物嘅，其實 it's more about 人嘅。我畢業嗰陣時咧，有五十個同學仔咧，就即係三十四十個咧，其實唔係做緊獸醫噶啦，今時今日。 點解我唔係好明白？係 啦， 做咩？ 係啦，可能少部分做咗媽咪啦，不過咧就奇我都唔奇啦，因為同我畢業嗰啲人四十個五十，即係有四十個係女人嚟嘅。不過咧， 即多數係女人讀係咪？你意思係多數 女人係啦，多數女人讀嘅， 跟住結婚生仔，嗯。 系啦，咁有啲系生仔，不过咧，其实就好多都转咗行噶啦，因为 点解咧？ 就原来我啲朋友仔咧毕业学做，即系我读紧书嗰时咧，你问佢，佢喺农场大啊，成世有马，有好多狗，有好多猫，唔似我屋企，我住公屋咁样，边度有钱养咁多嘢啫？咁佢哋由细到大都想做个兽医，因为佢哋同兽医好多接触啊，佢好似好interesting 啊咁样啦，不过原来咧，佢哋发现咗我有个 best friend 发现咗佢有咧，旧时去嗰啲马比赛成啊跳马嗰啲咧，佢就发现咗毕业咧，要原来睇猫狗啊马乜鬼都好啦，其实你特别如果做得顺手叻啦，咁啊动物个 part 系比较容易嘅，咁咧就变咗咧，你翻原来系难个 part 系对人啊， 即系啲主人系嘛。即係好多麻煩嘅主人 係啦，其實我可以話我有個客試過一次喺隔離房睇緊佢探緊院，我個地方好淺好細嘅啫，所以佢偷聽到我睇症嘅。咁咧就佢無端端我睇完星期六嘅一朝到症咧，佢就突個頭話你話：哇！黎醫生，我發現咗原來你好八成你工作係輔導人嘅啫。咁我話。是啊是啊，其实即系，所以系好多时系， 哦，即系要辅导教嗰啲主人，你唔好咁啊，你唔好咁啊，系咪即系咁样啊？ 系啦，所以你个细蚊仔咧，一个考虑就系，其实动物好紧要，咁你好开心，我日日可以帮到啲动物。不过咧，原来你要好中意教人，有耐性，同埋识同人沟通，咁啊变咗咧，可以幻想好多人想当年读书叻拣兽医咧，嗰啲唔系呢类型嘅人咯。 哦，我明你意思，即系可能佢根本唔中意讲嘢嘅， 系啊， 或者同人沟通个技巧唔 系，其实原来唔系咁样嘅，即系你行业里面需要嘅 对人多过对动物嘅。 哦，呢个都系一个好大嘅提醒喎。 系 啊，出自你把口就更加即系需要大家好好嘅思量一下。唔系，因为你读完晒之后，到最后尾先至发觉原点解嗰样嘢。俾唔到一个满足感我嘅咁样嘅话， 又或者原来成日同啲主人嗌交嘅，咁啊原来系咁麻烦嘅啲人。 系啊，一个话减肥，一个话唔使减，咁就麻烦。 要读几多年噶兽医？ 就睇下你去边间大学啦。但好多时间嘅变上咗，好多大学而家系一个我哋叫 postgraduate 嘅。嘅文憑嚟嘅，即係要讀咗一個學士文憑先至有資格去做嘅。有啲地方都仲係學士文憑嚟嘅，咁樣就有可能，所以你要畢咗業啦，好多時都咁樣就轉介入去咯。咁就傳統地，如果係個學士文憑咧，係五年或六年嘅，睇下你邊間大學嘅啫。 係啊， 都唔少嘅， 係啊， 好多時間， 真係好長時間。 你起碼投資五六年，同埋你出嚟仲有要爭取經驗咧，你唔係咪多啲？ 係啊，係啊，其實我想當年就其實你我就相反嘅，我做緊嗰陣時咧，讀到就嚟尾啦，尾二個兩年咧就諗緊，因為我嗰陣時就好細個都要出去做嘢噶啦，咁就即係做 bartender 啊，喺 casino 派牌啊， 係啊。 casino 派牌， 你做咁多嘢，喂，多啲嗱，你嘅人生咧，我有兴趣知啦，不过时间就唔够，咁啊，不如我哋留翻下个礼拜再同你讲翻呢个话题，好唔好？ 好啊， 好 嘛，多谢晒你， 多谢多谢， 唔该晒， 唔该晒， 拜拜。 哇！所以每個人咧成功背後都有啲故事啊，咪做個 bartender 嚇派牌啊， 接觸好多人啦， 鼓勵唔到啊， 真 係斜槓人生啊！佢 下次同佢打牌睇會唔會快好快？ 係啊，有同佢飲嘢嘅時候， 賭王嚟嘅原來係 啊， 睇佢識唔識教 雞尾酒。 喂，好啦，快到12:28個氣温，相對濕度47%，出邊好陽光啊！翻嚟咧12:00啊，我哋仲有 黑家婆來了， 留意，唔好行開啦。 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28度气温啦，相对湿度 46%， 天晴干燥，下昼炎热嘅。 客家婆， 客家婆来咧！ 走前走前走前走前， 有冇听话阿妹？ 咩听话？ 听话哦！ 听话听话听话，非常听话非常听话。 有冇听话？ 有啊，非常听话。 有冇听话哦？ 听话，你嗰有尾音噶喎， 听话。哦，有个 question mark。所以我就妖毛烫蛙哦， 有哦， 系啦，要哦，系咪烫唔烫蛙啊？烫蛙， 烫蛙， 闻到靓胎啦，靓胎点解啊？乖咁解啦，靓胎，靓胎哦， 咁好乖咧， 孝靓胎哦， 你都系可靓胎啊， 系啊， 我梗系孝靓胎啦， 你孝靓胎噶，好啦，阿龙点嘢咧？因为调销， 因为佢有个大靓胎嘛， 哦， 嗰个轮胎啊， 哦。嗰、那個係大肚腩，係咪？ 點講嘅客家話？ 但係太 do part 啊！ 我教過噶啦，你哋完全俾翻曬我。 但我想講輪胎啊，因為我哋講士啤胎嘛，即係我哋廣東人有時唔係講肚腩，叫士啤胎嘛。 我唔識喎， 客家人唔會咁叫啊， 唔會咁叫噶。 do part 就 係 do part 係啊，我哋唔會去遮掩我哋 講嘅， 唔係 ocean part， 你嗰 個係 do part， 太 do part， 太 do part 係啦，太 do part。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嘅客家話咧就要教大家咧有關於嘅就係咧。喂，嚟緊咧，我諗相信咧，真係會好熱啦啲天氣， 係 咪 啊？ 今日咧已經慢慢咧由朝頭早咧，我哋嘅24度咧，做到而家 28度 啦。冇錯。咁所以就想問下，其實大家中唔中意 summer 噶？ 中 唔中意夏天㗎？ 中意嘅， 中意嘅， 中意嘅。 嗯， 又有紅豆冰食啦，又可以游水啦。 其實好多好嘅東西都係夏天發生嘅。 有好多嘢都係夏天你先至會做。 冇錯啊， 例如頭先你講西瓜啦，係咪？有好多水。水果夏天 佢冇講西瓜，佢係紅豆冰。 哦 ，sorry， 但我心裏邊就諗夏天好多生果食㗎， 係啊， 特別多生果，咁啊特別好食。有時你有冇試過就係有時有啲冬天嗰啲時間嘅話係冇乜選擇㗎，又貴， 想食 咧 會凍冰冰咁樣。 生果真係好，夏天真係簡直係一個樂園，有芒果啦、西瓜啦、 荔枝、 榴蓮啦、荔枝、 榴蓮。呢排出啦，榴蓮呢排好多，唯一夏天可能會大家會扣少少分就覺得成日流汗啊，行一陣就成個濕濕立立咁。咁但係呢個就冇辦法啦，係嘛？ 我著少啲衫啊，我中意。 你今日所講所有嘅嘢嘅話咧，都包括喺今日我哋嘅客家婆來了裡面嘅噃。夏天我想問下啦，大家都喜歡夏天，咁你中意做啲咩咧？除咗食嘢之外， 游水啊！ 晒太阳啊！ 系啊，晒太阳啊！去 晒太阳， 我唔觉得你中意晒太阳咯。 你唔似晒太阳 啊！佢平时都苍白色嘅一块面系咪？ 点苍白？ 我唔系我块面黑嘅。 系啊，其实佢系黑嘅， 系白嘅。 但系你唔系中嗰啲，你唔会嗰啲专登就晒太阳。 你会唔会啊？ 我会嘅。 吓，佢真系会啊！真系攞本书啊！ 我话俾你听，我由跌断咗只手开始咧，个医生就话你晒到太阳啦，吸收维他命 D。由嗰日起咧，我就尽量争取咧，每一日最少坐喺度晒半个钟头嘅，所以我快啲。 系啊， 晒到咁耐咩？你 够噶啦， 我知道，但系你有时间去晒半个钟咩？ 唔系，有时咪就咁咯。即系如果系许可嘅，尽量晒系啊。 有时你喺屋企嗰度咧，攞啲手出嚟晒就已经够噶啦。如果你要吸收啲卫生，因为 年 纪 大啊，佢话呢个好紧要，系啊，真系好紧要，系啊。 O K。 哦，我嘅意思系晒太阳嘅咧，夏天晒太阳就系嗰啲似嗰啲乜嘢咧？攞本书，就买杯冻饮，摊喺个沙滩，又或者系咧，系啦，就仲要系嗰啲可能系。酒店隔離嗰啲鋪曬，跟住有啲三點式嘅泳池冇咗， 啲水賺嚟， 咁樣就哇，跟住望一望，即係我講緊嗰只啊， 嗰啲我梗係中意啦。 我知你中意，但係你唔似係喜歡呢啲嘅誒活動嘅人咯，咁樣，因為你會收埋喺個酒店房裡面噶嘛。好啦，咁我哋下一樣嘢， 阿家婆， 冇錯，嚇物雞， 冇嘢。系啊，李姐， 系啊，靓太郎好啦，咁嘅嘢除咗话呢一样嘢之外咧，咁啊喺夏天一定我觉得好开心嘅就系开冷气啦， 冇错， 系啊， 系咪食雪糕啦， 雪糕一流， 系咪啊？雪糕真系一流啊， 一流一流一流。 不过有时冬天食雪糕都系一个 又 系 另一 种趣 味，冇 错， 系啦。 仲有嘅就系话咧，喺呢啲咁嘅情况之后嘅话咧，我哋会打风啦。其实我好中意打风噶。你 真 係 啊！即係久久唔久咧，你打一次風咧，好似好開心，唔使咁悶咁樣。 同埋打完風咧，會冇咁熱。 冇錯。 又哇， 暑氣全消。 又或者喺打風之前喺度醖釀緊，你會唔會覺得佢嗰晚特別涼嘅？ 個天紅色 都好舒服㗎。 但當然最緊要唔好咁勁啦。 係啊， 即係唔好去到山竹。如果唔係真係太多災禍，同埋太多要執拾嘅嘢。我最記得嗰陣時山竹咧，打完一輪咧。嗰個好多路都仲係啲雪橫橫打橫， 你試下個房個窗飛咗出去， 係啊，所以 小心啲， 打橫打就最好就係啲細風好啲咯。 冇錯冇錯，始終都係一啲天然嘅災害咧，係咪啊？都希望真係唔好咁勁啦，係咁易就算啦。好啦，咁啊，除此之外嘅話咧，仲有嘅就係潛水啦，都 唔 中意啊， 我唔識 潛水咧。老師又有分兩種啦，一種真係潛曬入去啦， 咩樽嘅； 另外一種咧就淨係趌個頭落去嗰啲 snorkeling 係嘛，浮潛嗰啲都好玩嘅， 嗰啲都 好。去一次浮潛， 你哋兩個 係啊，係啊，我哋喺浴缸玩。 吓，真系啊！你问下佢啊，我跟住浮潜， 点解要咁啊？ 佢 约 我去 浮潜啊？潜去边？ 秘密花园，话俾你听。 你哋两个咁两兄弟咁好噶，几时嘅事啊？ 我哋一人揸住一碌嗰啲浮潜嗰啲叫咩啊？嗰啲 唞气嗰 唞气嗰支 系啊， 喺度困嚟困去啦。 我都知啊，但系冇声系咪？ 系啊。我有一次浮，我有一次浮潜啊，点讲咧，即系受伤添啊！ 点解啊？点 解啊？ 浮壳割到， 因为咧我浮潜咧，我唔记得泰国定边度咧，咁我只手真系支竹仔啦，一路浮潜一路，我见到啲鱼好多，我搵竹仔去撩佢哋，跟住佢以为我袭击佢咬我， 咬你啊！ 咬你边度？ 真系咬到出血 啦！你唔应该撩人啊嘛， 系啦， 系咪先？ 我同佢玩下啫嘛，点知佢咁唔玩得？ 闹佢啦，客家婆，白燕 弄 白燕点讲啊？ 唔听话，后白燕， 但系你喺水里边咧，你系唔够佢哋嚟，佢好快嘅， 梗系啦， 伏咁样咬咗你一啖， 你 试 下搞只鲨鱼啊， 咪咯， 你咁叻， 你试下搞只龟啊， 系咪啊？嗱，我人都闹啊，其实 你知唔知龟咬住你会点？ 要行 雷先 放，要 行 雷噶嘛？你试下咬我， 我惊你龟裂。 阿金和今日教唔教钟？ 梗系教啦， 快啲啦！ 通常我都系咁样同你哋喺度倾下偈先噶嘛。 系啊， 头先我讲嗰啲嘢全部都已经会喺今日会讲嘅。 好， 客家婆来了，今日教大家就系夏天会做嘅东西。 夏天会做嘅事， 就系夏天会做嘅事。第一个，头先我讲过嘅就系咩啊？开冷气啦， 系 开冷气， 开 冷气， 冷 气啦，又或者嘅就系你学冷气都得噶啦吓。即其实你如果你系记得嘅冷气咁都得嘅，因为头先一阵间我问嗰啲问题嘅好可能嘅就系未需要唔需要成个 terms 讲晒出嚟吓。第二样嘢就系你最中意咩？游水， 游水 呢个系乜嘢啊？游水啦，游水真系好开心个夏天嗬。 喺度嬉水喎， 咪就系咯。 你中意泳池定沙滩啊？ 梗系沙滩啦。 咁会唔会春天先至嬉会开心啲啊？ 点解啊？嬉春水啊？哦，一池春水啊？吹就一池春水啊 ！OK， 好 skip 咗佢。 点解你中意海滩嘅？ 哇，海滩梗系正啦， 啲沙会摄晒落啲泳裤、泳衣度。 海 滩 真系嗱，我琴日前日先睇咗一个咧，叫海水嘅质海咩嗰啲叫咩水质 报告 嘅报告啊。有啲海滩咧，咩红圣爷湾嗰啲系非常好，但系亦都有啲麻麻地。你喺嗰啲地方游咧，我试过去到我都唔敢游啊，浮啲油污啦、垃圾啦，好多嘢啦。咁所以我。不过虽然泳池都未必好， 系 啦， 你俾个 list 我，我约你去啊，好第三样嘢。 哇，死得好紧张，你约我游水， 我约你去嗰啲水质唔好嘅地方游水， 净系睇你游，净系睇你游。 好啦，第一个就系海冷轩， 海冷轩， 摇碎， 摇碎。 第三个头先都有讲到嘅就系话夏天最开心嘅系食雪糕， 食 雪糕， 雪雪， 好难 食嘅 点 讲啊？ 你成日都已經學咗噶啦，好多嘢都唔記得曬。set set 教 set 啊， 係啦 set 教。好，第四個咯噃。嗱，其實頭先我哋冇講到，但我覺得又係好爽嘅，就係沖凍水涼啦。 哇，正啊！ 係咪好正啊？都係好熱辣辣嘅時候，成身都係汗，你沖凍 水 涼出嚟嗰下，好舒服個，成個人涼曬。 冇錯， 沖凍水涼， 沖 或者係沖涼 凍。 碎凉 碎， 不如简单啲啦，重凉啦，好吗？ 重凉， 好， 重 凉， 重冬碎凉。你一阵间咪又唔记得？好，第五个啦，仲有嘅就系女仔最开心嘅系乜嘢啊？又唔使咁少， 咁唔系佢哋开心，你开心啫， 好唔好？ 咁系你开心， 着背心， 着 背心，着背心都好开心噶，尤其是喺啲男仔嗰啲肌肉咁样，系嘛？男女都咁话啦。 着背心 系啦，着背心好啦。头先我有讲到嘅就系话，其实都会中意嘅。当然，天然灾害就唔好咁高风球啦，系咪？大风， 大风 系啦。夏天咧就会打风，大风系啦。好啦，去到第七嘅噃。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系话，我哋估唔到就原来你都会中意嘅就系晒太阳， 晒太阳 就系晒太阳啦。系啊，夏天有时嗰只吓搽晒嗰啲咁嘅， 我中意闻嗰啲 太阳。有啲味噶、啊，我都系咁话。 仲要挞住对人字拖， 冇错，个鼻仔仲要系搽嗰啲白色嗰啲， 系啊， 费事佢只晒到红晒。 仲要个 pat pat 上面有个纹身， 哎呀，可爱啊！讲 翻 人 哋 pat pat 有纹身，你睇到嘅， 我咁都睇唔到， 有啲好乞人憎噶。 个边出边嗰度， 唔系一个直头系惊晒到有边，你有冇见过呢啲啊？呢啲脂精啊，啲脂精， 脂精， 哦，脂丸， 即系嗰啲裤咧。 哦， 我知啊， 但系搓搓搓埋佢之后，跟住你摄喺有某个位嗰度，因为惊晒出又痕嘅。 有啲人啊，直情咧系除埋个扣嚟晒啊，因为佢哋唔想晒到个人。 女仔一定要啦，系咪？即系不过通常都系拍，如果佢反翻转嘅就话佢犀利咯。好，另外跟我冇乜都 犀利嘅，我见过， 我知我都有见过潜水、 潜水。 系啦，潜水， 潛 好啦，我重复一下：大风、晒太阳、 晒太阳、 潜水，去到第九个啦。哇，呢、這个真系好犀利，系夏天先系特别开心啊！一只大西瓜劈开一半，跟、住用一匙羹系咁滗，蚀时价， 蚀时价 就系食西瓜啦。好啦，西瓜好简单，就系试驾 ，OK。好啦，最后尾嘅一个咧，我都觉得系嘅。冬天你着嘅话咧，你会觉得咧即系凉浸浸唔舒服，但系唔系着凉鞋，凉鞋系咪好正啊？着凉鞋， 着 凉鞋得唔得？凉鞋 得， 佢开始认真啦，你小心啲啊！ 我使惊佢， 我觉得你开始认真嘅话，阿强强就要 其实唔系，我唔系认真，不过我系要谂嗰啲拼音。 O、okay, K， 好啦，我哋开始嚟咯噃，重温一次，第一开冷气， 开冷气， 第二游水，第三食雪糕， 先食饺， 好好啊，第四冲冻水凉， 冲水凉， 冲冻水凉， 冻水凉， 好，第五啦，着背心， 着 第六打风， 打风， 打风啊， 打风佢啱，第七 听到未啊？ 系啊，佢今日真系 晒太阳， 好嘢。第八系咩啊？ 潜水， 潜水。第九， 食时价， 食西瓜。第十， 着凉鞋， 好嘢。 系着咩？咪着咩？ 系啊，系着啊，着凉鞋，着凉鞋嘅。 我 讲 啱，你系都话我唔啱嘅。你个人 拣再来我条灰嘢哦。 听几集咧？ 我今日好劲啊，系威系势啊！ 食咗啲怪药， 系啊，俾我食个西瓜。 朝着那高高低低气势狂奔。 客家婆， 客家婆来咧。 好，天气测验，天气测验。 咁就虾艇开再动试下。 冇错啦， 好啦，阿龙健丹爷，我试下你嘅连钟嘅时候。好，嚟咧。 学霸哥， 好啊。 你冇听紧嗌错啊！你成日都改名，因为你有 理由。系我想知， 系啊，打埋你咁嗰啲啊嘛。好啦，学霸江，第一题。 学霸哥啊，唔系学霸江啊。 哦，好，学霸哥，好，非常之好 ，correct 得好好吓。第一题，打麻雀又叫做乜嘢？ 学霸哥， 学霸哥， 摇碎 二。 摇碎， 摇 碎 系啱嘅。喂，但系人哋提你嘅喎， 佢冇提我，我听唔到。 俾0.5分你。第二题，突然失踪，我哋会话嗰个人咩咗啊？ 当潜水， 潜咗水，非常好啊吓。第三题，话一对情侣感情好好，咁佢哋两个就乜嘢唔甩啊？当张张 打风， 打风系啦，打风都打唔甩啦，有佢啦。第四 我梗有佢啦，有乜所谓啫？呢啲 你咁负气嘅四眼仔， 我冇负气啊！ 佢今日真系系威系势啊！你有佢啦，系咪？好似啲恐龙咁样喷火啊！好啦，呢一题吸收维他命，我哋嘅系学霸 晒太阳， 好好啊吓，好，暂时系有呢1.5分嘅。第五题，小鱼鱼到今日仲未做乜嘢？学霸哥， 仲未开冷气， 系啱嘅。佢到今日都仍然坚持未开冷 气，你真系唔好当我流噶吓。 第六题喺粤语长片里面，嗰啲妹仔成日都为佢浇水，系学霸哥。 冲凉， 冇错，啲妹仔成日都要浇水俾少爷做乜？就系冲凉啦。 冲完凉咧， 冲完凉就做其他嘢。 冲完凉就是石臼，就咁样啦。当有我，当我啱啦嘛。 我答我俾一条你，4.5分。 醒噶，好开心啊！ 啲高级餐厅， 好唔好？作凉气。 咩气？ 着凉鞋 咩气啊？ 着凉鞋， 讲粗口，着 着凉鞋， 全部扣晒零分， 我搞错啊！ 着boy sim啊， 系着凉鞋， 凉鞋啊，佢系 啱嘅，但系佢讲咗粗口，将之前嘅分全部归零。 睇下今晚嚟讲嘅粗口啊， 跟住甜筒系乜嘢食物？ 又着凉。又讲翻头先嗰句，你系咪傻噶？你系咪傻噶？学 霸哥， 学霸哥， 死啦！你班朋友， 甜筒系乜嘢食物嘅一种啊？ 食雪糕啊， 黐 石 臼 啊， 黐石臼。 好，唔好啦，俾唔到分你啊！吓，仲有 丝瓜， 学霸， 我哋以前有一种胶波， 学霸哥， 系学霸哥， 丝瓜， 丝瓜系啱嘅，仲有咧， 学霸哥， 杯扇，着杯扇， 着杯扇系啱嘅吓，哦，唔好意思啦，系啦， 即系。如果我啲客家話講得唔好，就原諒 完。講笑啫。咁其實啊，張張咧今日係有3分嘅，原本應該係輸嘅，但因為頭先咧你講咗嗰隻疑似粗口嘅嘢，所以你扣曬啲分，一切歸零。所以你今日 清零，終於清到零，冇問題。 點解頭先你答翻你頭一個答案嘅？ 我唔記得， 佢記得咗自己個名， 我亂曬， 就叫自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话：，相信新冠病毒已经变成风土病。佢同意好难达到清零目标，即使其他好多国家同城市，包括新加坡，接种率远高于香港，亦都无法清零，都已经变成风土病。许树昌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的防疫策略是不是要调整，需要视乎内地的做法，但内地亦都不断调整策略，由最初的清零、动态清零到目前的社会面清零，即是社区无个案。如果将来与内地商讨通关，就需要了解清楚内地的政策。他又说，以目前本港疫情确诊数字缓慢下跌，亦都未必会推行全民强制检测，但如果商讨通关，就要了解国家卫健委的想法。 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的調查發現，大約兩成八的受訪社福界從業員在去年離職。在基於個人原因離職的受訪者中，最多人是基於尋求更好的事業發展，其次是移民。調查在今年1月至3月以網上問卷訪問553人，其後透過與6名社福機構主管電話訪問發現，去年離職員工的數目比往年增加，部分機構甚至有超過兩成人離職。社總呼籲政府關注業界人才流失的問題，認真處理積壓多年的深層次矛盾。河南新增12宗新冠本土確診病例，32宗無症狀感染個案，兩項數據都是以鄭州佔最多。以由今日的凌晨零時起，去到今個月10號深夜，非必要人士不得離開或進入鄭州市，市內所有企業員工居家辦公，主城區民眾足不出區，嚴禁聚集。市內所有餐廳禁止堂食，經營類場所暫時關閉，超市昨晚出現搶購潮。鄭州市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說，希望一星期內實現總體疫情風險可控。指揮部表示，由上個月30號至今的新一波疫情，核酸檢測發現鄭州東站、高鐵站的人工作人員是有疫情傳播鏈，基本判定是省外確診病例在中轉的時候傳播所致。從流行病學調查排查和分佈來看，新一波疫情病例涉及的活動場所較多，構成複雜，存在一定的社區傳播和疫情外溢風險。南韓軍方說，北韓朝早向東部海域發射一枚不明飛行物，日本政府表示北韓發射的可能是彈道導彈。北韓領袖金正恩日前說，需要加強北韓的軍事力量，必要時先發制人，壓制敵對勢力的核威脅。天氣方面預測，天晴乾燥，下午炎熱，吹和緩的東至東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兩三日，日間炎熱，週末期間驟雨逐漸增多。現在氣温是28度，相對濕度4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20点，跌281点，总成交金额418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2.12跌1.68，腾讯控股367.6跌12.4，美团162.2跌10.2，阿里巴巴96.2跌4.1，盈富基金20.96跌2.6，京东集团239.2跌10.6，友邦保险76.65跌1.1，比亚迪股份236.1升1.2，中国移动51.7跌3.0。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9，日元130.15，瑞士法郎0.98，加元1.283，人民幣6.644，英磅對美元1.249，歐元對美元1.052，澳元對美元0.71，新西蘭元對美元0.644。港金報17,450元，升110元。倫敦金每盎司賣入1,863.71美元，賣出1,864.2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妈妈冇听字快哟。 英文妈妈，今个母亲节想点过啊？ 子豪爸爸，我想有 me time， 我想自己 shopping 买饱佢，我想要点就点啊！ 好多妈妈都想嘅，不过你想一下好啦，你问咗你大仔未啊？ 佢得三岁啫， 我意思系你老公啊，佢肯放你假嘅话，你咪可以玩玩星期天咯。 爸爸，你放妈妈去玩啊！妈妈食下嘢。 笨笨正在执行任务，唔该谢谢。 哇，呢部咩嚟噶？ 咪就系由福建制造最新嘅防疫抗疫利器智能消毒杀菌机械人笨小新咯。 咦，佢消毒完仲识自动翻去叉电喎。 嗱，想知道更多内地喺创科、基建同民生嘅发展动向，就记得留意 湾区传媒体 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港台电视31。 大家好，我系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系、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系、是、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片段人间，再见我的春天。 当天分手，是我怪错了你。一声 goodbye， 然后各也不理。离别后才知道，无论我怎样，也难忘你。望你的姿态动静，略带忧郁的一双眼睛，难忘记你的浅笑，像春天，像阳光照和那离别匆匆的背影。啊，每天把臂漫步，夜看星。一粒粒去数，难忘记你的拥抱，在雨中狂言起舞，和你常伴我心曲细数。 Tommy 啊 ，Sam 呢只歌咧点真系好听啊，我成只录晒。系咧，我家姐仲想问你有冇关正杰哦、啊，可唔可以借埋俾我一齐录嚟饼带度？唔该你 啦，冇问题啦，我哥成屋都系唱片，英文歌都有。不如你呢个星期六上嚟我屋企揀咯。 星期六唔得啊，要帮我女仔补习啊。 吓、啊，就嚟考 cert 噶咯，你仲帮人补啊？你有冇时间温书噶？ 嗯，但系个价钱好好噶，$300一个月，每个星期只补一日。个女仔咧住喺跑马地噶。 哇，咁正！佢读边间学校啊？ 圣萨尔瓦多咯。 哇，名校啊！ 所以咧，想问你借条牛仔裤着。我啲裤啊，唔系好见得人，好寒酸啊！ 使唔使借埋个袋俾你衬埋衫啊？ 最好咧，最多请你去美二店食嘢啦。 难忘记你的拥抱，在雨中狂言起舞，和你常伴我心曲细数。想忘掉你，越难忘掉你。我悔恨，我悔恨，我悔恨，把你弃。 徐太，我系 Father Fern 介绍嘅，我系嚟帮徐丽芳补习嘅。 嗯，你叫咩名话？ 我叫张家振啊 ，Form Five 读 Art 嘅。 哦，做咩成头大汗啊？出边好热咩？ 唔系啊， 你饮咩啊？我叫工人斟俾你啊。 唔使啦。 系咧，你今年 Form Five 应该要考 Cert 噶噃，你仲有时间帮我女补习，怕唔怕阻住你温书啊？ 我唔怕唔怕，安排到噶我啲时间。 其实咧，我个女好勤力，好乖，成绩亦都好好。不过我见佢成日都唔出街，又唔出声，又好似冇乜朋友咁。加上佢爹哋成日都唔喺香港，我有时都要四围飞嘅，所以呢， 我想找一个人陪下他，帮手看下他的功课。 嗯， 你认不认付得你？ 哦，得嘅，得嘅，我应付到嘅。我喺学校都有参加做义工，帮小朋友补习，我应付到嘅。 咁就好啦。不过佢今日咧出咗去练琴，好晏先至翻。 哦，咁唔紧要啊，我等佢啊。 唔使啦，夜啲咧，我要同佢 Hilton 食饭，有个 Auntie 喺美国度翻咗嚟。 哦，咁诶。 你可以坐一阵先嘅。系咧，你打 tennis 噶？哦，冇，我见你拿着个咁大的网球袋啫。 间唔中玩下咁啦。 校队，我听人讲你学校的 tennis team 打得不错噶噃。 系，攞过好多次冠军。 嗯，平时仲有咩嗜好啊？ 嗯，睇下书咯，同埋听唱片。 睇书啊？睇咩书多啊？ 文学，我中意睇英文书噶，好似《Gone with the Wind》啦。 嗯，呢本咧我就麻麻地。我反而喜欢看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流年》，可以说跟中国的《红楼梦》互相辉映。 哇，《追忆似水流年》很长，有成七卷的。 是呢，你有修 English 有没 有？没有，不过我喜欢看文学类型的书，还有一些历史书。 哦，那有修 History？ 有的，我修欧洲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现代史呢，我没什么兴趣。 没办法啦，学校只系教呢一部分，我自己咧反而对呢个法国大革命好有兴趣噶。 嗯，又会咁啱嘅，我都认为只要你读通咗 French Revolution， 你就可以好轻易咁样掌握天下。 今次话第一次咧，同一个第一日认识，年纪比我大嘅 Auntie 倾咁耐偈，佢叫徐太啊，大概40多岁，身材高高瘦瘦。着一件湖水蓝的旗袍，好有那些古典味啊！始终我的偶像是赵雅芝啊！那晚我等到六点几走了，她的女儿都未回，所以约了下个礼拜再去过。我第一次沿着跑马地这个电车路行出铜锣湾，经过松板屋去维园泳池玩茶餐厅，约了 Tommy 啊！不过被他闹到死啊！我迟了两个钟头。我终于等到星期六了，我穿了多文的烫画 T 恤，再加上一条白色的 York， 这一身打扮应该趁你去跑马地帮名校有钱去补习了吧。今次又徐太开门，啊，他今天穿了一件粉红色的旗袍，还加上一对绣花拖鞋。以前呢，我觉得这拖鞋很老土的，不过是一间我不知道有多大的大屋，当你的拖鞋在那些有木地板踏下踏下行过的声音，原来很清脆的。三月尾的天气仍有少少凉，露台的门打开了，风吹入来很舒服啊。餐桌上面还摆了一些糕点添。 过来喝杯咖啡先。 咖啡啊，我很少喝啊。 怕睡不着啊？ 这又不是。 过来试一下，是朋友在巴西带给我的。 哦，嗯，真系好香啊！ 咦，你都听 Nana Muscari 嘅歌嘅？呢一张唱片你都有啊？ 系啊， 可唔可以借嚟听下呢一只碟咧？我都唔知借咗俾边个。 不如下次先听好唔好啊？ 点解啊？ 其实这碟我问同学借噶，虽然我肚咧就系呢个女歌星。但系里边其实唔系， 你哋啲后生仔都几得意噶噃。咁里面系咩碟啊？ 哦，里边啊， 嗯， 里边系陈百强。 陈百强，sorry 啊，我好少听中文歌。 咁其实我都好少听噶。 嗯， 我问同阿姐嚟录剧 set 俾家姐噶啫。 哦 ，OK 啊，咁借嚟听下。 哦。 生活静静似是湖水，全为你泛起生气，全为你泛起了涟漪。See 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全因为你变出百样喜，留下欢欣的印记。 妈咪啊，我有啲肚饿。 Margaret， 呢一位就是你的补习老师。 Hi， 我是张家镇啊。 Hello， 不好意思，他今天不是很舒服。 哦。 哇，他是不是真的这么漂亮、啊、 真的的。他妈咪应该都很漂亮的了。那里、啊、我觉得整、啊、条村没有一个师奶跟他有得挥、啊。哇，估唔到佢女仲犀利，拿把好长嘅头发，仲有条白色嘅碎花裙，我真系未见过咁有气质个女仔噶。 喂，系咁真系要介绍嚟识下喎、 啊。戴住你个头，介绍你先仲有剩嘅，你自己都有女朋友啦。我啱啱先识人哋，熟咗先介绍俾你识啦。老细，唔该，借个电话打一打。 嗯、 喂，徐丽珍啊，张家镇啊。我而家跑马地嗰间红宝石，你同唔同我啊？嗰间餐厅， 提子包啊，唔该。 啊，好啊，好啊，买多支鲜奶俾你啦。唔该，借个电话。 快啲啊，唔好讲咁耐啊。 知道知道。喂 ，Margaret 啊，我红宝石啊，提子包鲜奶啱唔啱？ 唔啱、啊。 吓，你唔系中意食提子包嘅咩？ 妈咪出咗街啊，好夜先翻啊！我想去红宝石二楼嗰间餐厅坐。我今日想食红豆冰啊！ 好似落雨、啊，天好阴，下次先啦，好唔好啊？ 唔好啦，食完个红豆冰，我仲想去加路连山度打保龄球啊！我咁大个女未试过碌拎噶，你陪我去玩好嘛？ 碌拎啊，嗰啲地方好似好杂噶。如果被徐太知道我同你去啊，佢实闹我啊！ 是但你啦，你唔陪我去，我自己去噶。 啊，咁点算呢？我成副身家得翻38蚊，边度够啊？啊，唔该，借个电话打。 喂，三分钟好啦。 哦。喂 ，Tommy 啊，打保龄球要几多钱噶？我得30几蚊啊！你过嚟加路连山度救我啊！ 喂，唔得啊！我约咗隔篱学校个女仔咧，喺 City Hall 个 library 等啊！ 吓，咁点算啊？ 诶，你咪同佢讲，你今日姨妈到，唔方便啦、 啊。哎呀，死啦死啦！我咁大个仔未试过咁尴尬，好失败啊！连请个女仔食红豆冰、打保龄球都冇本事。哎呀，点算啊？张家镇，你真系冇鬼用啊！ 张家镇。 Margaret 啊，我有啲嘢想同你讲。 做咩啊？ 我今日唔系好方便咧，同你食红豆冰同埋打保龄。 吓？你姨妈度啊？ 我 哎呀，傻佬啊！我有钱，我请，行啦。 喺嗰刻，我突然好想搵个窿捐落地啊！我块面一个红晒，仲红过红宝石嘅红豆冰添。自从那次之后，我每次上去补习之前，不敢再打电话给 Margaret 问她吃什么了。不过今天她又给了一个新的难题我。 喂，张家镇。 什么、啊、 我问你啊，你觉得我漂亮一点还是我妈咪漂亮一点、 你漂亮一点。 哦，你死了，我稍后告诉妈咪。 不要啊，不要啊，我讲少了。 那你喜不喜欢我啊？ 哇！你点会咁直接咁问啲咁问题噶？ 唔准谂啊！快啲讲。 中意。 咁我哋而家又算系点先？ 咩啊？咩点啊？我哋咩都冇做过。 咁我哋算唔算拍拖啊？ 啊？我谂算啩。 但系你又冇拖过我，我哋又冇 kiss， 咁又点算拍拖呢？ 咁即系你想点啊？ 你想唔想先？ 唔得噶，唔得噶，我仲要考 cert 噶。 我唔理你啊！下星期五啊，妈咪去日本，成个星期先翻。 我要你星期六陪我去浅水湾游水。 吓？去浅水湾游水？ 系啊，妈咪唔喺度，咁我就可以游出浮台啦。 点解啊？ 妈咪咧成日都惊有危险，又话惊我晒到黑掹掹。佢话晒到太黑，跳芭蕾唔好睇啊！嚟啦，陪我游出浮台啦！我等咗呢日好耐噶啦，陪唔陪我去先？ 陪。 哇，正喎！佢肯同你去游水，即系你同佢又踏前一大步啦。 点解咁讲啊？ 同你去游水，即系喺你面前着泳衣啦，即系你睇到晒佢身材啦，哇，仲唔精？哇，到时唔该你镇定啲，唔好流鼻血啦。 吓，最弊我唔系好识游水啊，点算啊？ 简单啦，嗱，我借部小路宝俾你，嗱，去沙滩焚下机，之后咧帮佢搽埋太阳油，搽完后面啊，搽前面，哇，正啊！不如我又去啦喂。 哇，去你个头啦！你讲啲咁咸湿嘢嘅。 哇，唔系、啊，我帮你睇住嘢嘛，好啦，带埋我去啦，除咗我帮你搽油啦， 唔得你去。老细，唔该借个电话打。 唔借啊， 唔该你啊，一次啊，好快噶。系咪姓黄啊？ 打错啊。 啊，你好，徐太。 今夜上嚟做咩啊？ 你点解会喺度嘅？ 哦，你唔系敲我唔喺度先上嚟噶嘛？ 唔系。 你上嚟揾 Margaret？ 唔系啊，我唔系揾佢，我上嚟问佢攞翻本书咋。 佢唔喺度。 咁我走先啊。 张家镇 吓， 我都要出中环，我哋一齐落楼。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咁大雨，一架的士都冇添。 不如坐电车啊。 唔紧要，等一阵就有噶啦。啊，系咧，你住喺边噶？使唔使兜你翻屋企？ 我唔使啦，徐太。你上的士啦，我坐电车就得噶啦。 你住得远唔远啊？ 华富村。 哦，华富村近住香港仔啊，嗬。我好少去嗰边嘅，都有啲远。 惯咗噶啦。 有冇信心入翻院校嗰度升读预科啊？ 都有嘅。 有冇谂住如果入到 U 会读咩科？ 想读中文。 哦。想入政府做政府工啊？ 想教书啊？ 教书揾唔到钱噶、啊？ 我又冇谂住赚好多钱嘅，不过谂住揾到钱咧，买一间居屋等屋企人住得舒服啲咯。 你冇谂你自己嘅咩？ 我好简单嘅啫。 男人要谂远啲嘅，要有理想啊嘛。 我有噶，我想自己有间房咁 OK 噶啦。 入商学院嗰度读 business。咁咪有多啲嘅机会可以搵多啲钱咯，到时可以买间大啲嘅屋，咁屋企人咪可以住得再舒服啲咯，唔好咩？ 做生意啲人咧，好似好奸，我唔想。 你觉得啫？ 唔好意思啊，我唔系咪唔应该咁讲？ 冇，你冇啊？系咧，你依家同边个一间房啊？ 冇啊，我同我哥冇房啊，瞓厅啊。我住阿爸阿妈啦，阿婆啦，细妹啦。 介唔介意讲你住嗰度有几大？ 三百几尺。 咁你知唔知我个厨房有几大啊？ 唔知。 我净系个客厅个露台就已经有二百几尺啦。你明我想讲咩嘛？ 我谂我明嘅。徐太啊，我想话俾你听咧。 啊，有的士啦。下次 Auntie 再请你饮咖啡，我哋再倾啦吓。系咧，你以后唔使嚟帮我个女补习啦。 点解啊？ Margaret 下个月要去英国读书， 咁突然嘅，冇听佢讲过。Margaret 唔系想香港做记者咩？ 张家镇，你大好前途 ，Margaret 仲细，佢咩都唔识，你明唔明啊？ 我明。 再见。 Hello， 大家好，今日系五月一号。一个落住雨的晚上，亦都迎来这个初夏第一场大雨。欢迎大家收听《夜夜扫心曲》。今晚很特别，因为分别有几位朋友不约而同都是想听同一首歌，包括有提子包、